安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是上午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一名38岁男子怀疑食用过妻子提供的药物和食物之后失去知觉，苏醒之后发现曾经被人用腐蚀性液体袭击。警方调查之后拘捕他40岁的妻子，怀疑同事件有关。事主前日朝早在北角登上妻子驾驶的汽车，食用过由妻子提供的药物和蛋糕之后就不省人事，直到晚上苏醒，发现自己身处赤柱一处山坡，身体多处受伤，返回观塘的寓所之后，由24岁的女友人协助报警。警方经过调查之后，证实事主的伤痕是被侵蚀性液体灼伤。昨日中午在北角拘捕事主的妻子，她涉嫌施用毒药意图令他人受伤，被通宵扣查。南丫岛撞船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天主教香港教区发声明表示深感惋惜。主教汤汉枢机将会在今晚8点在坚道圣母无缘罪主教座堂举行特别弥撒，为死者祈求安息，为伤者和他们的家人祈求平安。市民亦都可以参与为死难者和伤者祈祷。美国将会加快批核来自中国的签证申请程序。国务卿希拉里在国务院举行的全球旅游观光会议说，来自中国的签证申请上升40%，估计加快处理之后平均等候时间大约5日。他强调旅游业对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的增长很重要，单是来自中国和巴西的旅客可以支持美国40000多个工作职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海面有涌浪。周五同周六风势颇大。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81%。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100%支持 DBC， 全力支持 DBC 每一个员工，全力支持一个属于香港人嘅电台。新界西洪先生上， 钟先生撑大班，何国辉多谢下街你，请大班多休息，留有用之区对抗黄保障。 我是李丽蕊 ,D100 民声起义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100%支持 DBC。 继续支持 DBC 广播，你做几耐我听几耐，无间断支持林光荣。 徐太支持大班，祝福数码电台的每一位。 Winnie 和 Jackie 梁祝 DBC 所有工作人员身体健康，顺利过渡。 邓先生100%支持 DBC。 香港要有真的声音，多谢 DBC 全体员工，殷小姐。 100%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钟先生支持全体学民思潮成员，寄予黄之锋同学，只要坚持，终必成功。 陈小姐话将国内政治科目包上糖衣，变成香港国民教育，祸害无穷，坚决撤销。 陈小姐又话，从今次钓鱼台事件引起暴动，睇到国内人嘅国民教育，所以坚决撤销。 我哋要思想自由，不做傀儡。殷小姐，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U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恭喜你考到个牌又升职。 B B 好可爱啊，恭喜晒啊！ 多谢各位同事嘅努力，公司今年嘅业务大幅提升。 优良嘅法治制度、公平嘅营商环境，令香港嘅竞争力继续位于世界前列。 一时贪污足以令我哋嘅成就化为乌有。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现代中国， 周恩来智取田中角荣。日本处心积虑夺取钓鱼岛，不惜将1972年中日建交前双方领导人愿意各自钓鱼岛主权争议这段的谈话记录删除，扭曲中国的立场是默认放弃钓岛主权。那次的会谈主角是周恩来总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民间就流传过一个故事，说田中当年访华，在周恩来所设的晚宴上面有意要考下周总理的急才。他拿起了台上面两双筷子，要求周恩来用这四支筷子摆放出田中这个日本姓氏。周总理面对这个忽然而来的难题就不慌不忙，一方面若无其事地继续劝酒交谈，但脑海中就不断去思考。终于在晚宴结束之前，当田中以为考起周恩来之际，周总理一手揸住这四支筷子，气定神闲地向田中首相说：田中啊田中，你已经在我掌握当中了。原来四支筷子用手握在一起，横切面看正好就是一个田字，正面看就是一个中字。田中一看到不由不得心服口服了。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黎则粉。 早晨，早晨，7:37，早晨老总，早晨阿 Q 爷啊，你升个级系咪 Q 仔啦 ？Q 爷， 呢个唔系、啊，因为我生咗个孙，啲人叫我爷，即系唔系当我，你会当我周星驰咩先？ 唔系你地位到地位江湖地位辈分够得嘅， 我哋要收敛我哋啲笑声啊！我哋俾人批评啊，真系 系咁啊，真系即系对唔住，即系其实我即系佢绝对冇咁嘅意思嘅，即系只不过咧就系话。而家咧，即系琴日翻到嚟咧，就一嚿云咧。其实讲真，琴日又唔即系唔知醒，我哋唔记得有国庆，知唔知？即系证明我真系唔爱国嘅。即系我第一唔记得有国庆、第二我即系直情唔会留意到有即系呢、這个即系烧烟花。 今日都有啲女教师咧做咗一个调查咧，就问啲学生你最中意边个假日咧？原来国庆都系 超唔超过1% 啊嘛。坦白讲，即系今晚睇烟花，你问下啲人系为咗睇烟花定为咗国庆嘅？ 系。 十成十都系为咗睇烟花啦，系咪先？呢个事实嚟噶嘛，即系我哋唔需要即系说谎啦。咁但系嗱，而家你今日睇嘅所有报纸咧、你基本上我嗱呢、這个我判断啦，我觉得即系最大责任即系两个，即系船长同埋揸船嘅。我唔知系咪船长揸船啦，系咪？嗱、你好明显睇到咧，佢就嗰个咩渡轮嗰个海益号嘅左嘅前头就撞到人哋 海太号 啊，海太号啊，撞到人哋嗰、那个南丫四号嘅即系船尾嘅左边。 应该可能就系尾同埋可能中段嘅后节啦，即系 唔系佢头撞到佢尾啊？正因为撞正尾，同埋佢架船就改装过，就话会坐得低啲嘅，咁所以沉得又快啲咯。咁呢个第一个原因。咁但系正常咗根据今日好多报纸卖咗啲常识，我哋都唔识嘅，今日睇咗啦，就话如果喺海上边系遇到嘅时候咧，佢应该如果个大船即系系跟规矩嘅，佢应该扭向右，就唔会左头撞到佢嘅。咁、而嗰个左细嗰个船咧，其实摆喺度明系贪快。咁而家今日啲报道嗰个船长就系以揸快船为即系著称嘅。咁因为点解佢咁心急咧？就是、因为佢又要赶到睇烟花啊嘛。佢 发生事故是8月23、嗯呃、8点23分嘛。咁嗰陣时嚟讲 ,9 点钟就会即係放烟花，佢哋啱啱先离开嗰度。佢又以为可以开得快啲，好似我哋揸车咁，又开得快啲避到嘛。点知嗰边又唔让佢，又唔、又唔肯扭喺右边，咁咪撞到正咯。 所以即系 其实有责任嘅。 就警方已经即系拘捕咗七名嘅相关嘅开船嗰啲船长等等啦，啲方面就待警方调查。即系你从呢、這个即系环境证据嚟讲啦，呢单绝对系唔应该发生嘅。 人为嘅系 你嗰度唔系好挤迫，亦都话海面嘅视野好清晰，即系冇任何啲咁嘅即系环境嘅因素。 因为嗰晚个月亮其实真系都系好明亮。 吓、啊，咁海面都唔系话大雾啊，秋高气爽。 有一样嘢我就觉得系绝对不能原谅嘅咧，就系话。当你是撞到另外一只船的时候，你自己的船又不是真的话是下沉紧，是没有个紧急情况、你又不停船，你又不去将你船上面有的是救生衣啊，是救生艇救的是救生圈呢，是抛落去是去救人。我觉得这个最最大恶极，这个真的。 不过今天看报纸就两个报道都有啊，他说有些就是那些就话那些坐紧船那些人，咁咪即系有啲撞亲，即系船头即系爆穿条水柱弹上嚟，乱晒大龙，即系攞个救生衣就大声喝，就话要，因为佢洗埋岸咧，有乜仲有三分钟到啫嘛，就叫佢洗埋去之后落低啲人先再出翻嚟。咁亦都有啲咧嘅报道咧就话有啲就喝令佢应该停低嚟救人，即系两样都有噶。 今日睇到啲报纸，亦都有影到一啲嘅系乘客咧，佢系自己自动咁样咧，系着起个救生衣吓、但系问题就系点解？不过可能紧急啦，我哋可能喺呢个时候责怪佢哋可能好难。点解冇广播、冇通知啲系乘客咧？咁即系 当事出突然嗰刻嘅判断咧，船长继续。当然喺个船嘅乘客嚟讲，有啲就惊。喂，快啲埋岸啦！快啲怪我哋都有事，有啲唔系我哋。 但 系 船 长嘅判断紧要， 系咯？你系嗰个船上嘅主宰啊嘛？你点去俾咁轻易俾啲乘客喝下咁你就左右咗你决定啫，系嘛？ 呢、就系一个好关键嗰、那个判断嘅吓。 咪因为反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就即系应该值得关注。即、就、系、是、我唔明点解而家已经系过咗成24小时以上啦， 系。 咁應該即係咁確定，而家死者而家有38名。咁點解個名單都冇死者名單？即係根本報紙全部都冇，只係琴日應該可以整理到啦。嗱，雖然可能咧，我哋相信或者即係有啲人咧，即係暫時未有親屬聯絡到，或者即係一個唔好彩，即係全部人咧就全部都罹難，咁就冇人確認到。咁但係應該大部分嗰啲人38名裏面咧，有好多應該確知到係咩人啊，係咪？ 起碼有啲 咁你係怪警方啊，定怪呢個係 唔係？我真係好奇怪，因為點解嗱？你而家即係咁又唔關港燈事，因為嗱、理論上而家你死人都未必定淨係呢個南丫四號咁啊。嗱、港燈即係正如好似譬如我哋間公司，即係而家搞遊船河咁樣。即係有人報名去，我又去，佢又去，咁有啲人可能臨時又唔嚟得，或者臨時帶咗第二個朋友嚟嘅，你真係唔可以確定到，即係一時之間未確定到喺架船上面嘅名單係幾多人喎？而家連係咪124人都有啲人係質疑喎？ 係啊， 即係未必係124人， 有可能係有人又掹多個人上去。 係啊，啲唔奇啊，呢啲咁嘅，因為去玩嘅， 即 係 啲維維維咁， 即 係 臨時咁樣突然之間 要登記名啊！當佢之前都有登記嘅抽籤啊，登記，但係亦都唔會話好 check 得好， 因為呢個唔 係 話真係好似平時搭飛機啊，或者你係去即係比較長程啲嗰啲航行啊，係嘛？即系呢啲系睇烟花一阵间啫嘛，一两个钟啫嘛，即系当日游船河啫嘛，等于我哋平时游船河，你都唔会有个名单啦，系咪先？即系知道边个去边个去咁啊算噶啦，系咪先？ 但出事之后，警方其实都有系不同嘅渠道去收集嗰啲资料噶，咁即叫就话点解咁耐都冇一个即系死难嘅名单去出到嚟啦？咁亦都譬如到譬如有啲亲戚朋友知道，我个朋友喺港灯做，佢会唔会有手事咧？咁样系嘛？话听佢嗰晚话去睇烟花咁样吓，咁 喺电视上都见到有啲咁样嘅人去寻亲啊，四围去医院度揾啦。 咁如果有 确实去到 证实咗嘅死难者名单啦，可能我上代要更新啦。但如果能够公布出嚟咧，亦都系一个比较系妥善嘅做法。 今日睇报纸嘅报道咧，就系似乎罹难嗰38人咧，其实大部分多数系细蚊仔或者系啲 有5个小朋友，5个小朋友 吓，咁即系唔识游水，即系嗰个自救力弱嘅系啦。 或者你譬如你年纪大啲，你体力差啲啦，系咪啫？咁变咗系主要系呢啲人，咁我谂如果一齐去嘅啦，如果系老人家同细蚊仔咧，就一定会有其他嘅 亲友 喺度，系咪？即系、就是、因为嗰个游船多数都系合家欢嚟噶啦，即、就、系、是、成家人嘅啦，有老有嫩啦，咁、就所以变咗佢嗰啲比较后生啲嗰啲家人咧，其实应该一定可以证实到，即系罹难嗰啲人系属于咩人，系咪？譬如啲父母啊，或者系即系啲长辈啊，或者系边系细蚊仔，系咪先？ 即系暂时就未睇到，就话一啲即系即系其中一个啦。而家话有个失踪咧，有后生仔24岁，系工程师嚟嘅，咁就暂时仲未联络到佢。咁呢个可能会系罹难，或者仲系失踪，或者亦都唔喺个38条尸体嗰度。咁啊，即系如果睇报道就见到咁多咯。 系另一个系焦点咧，都系大班寻日带出嘅讨论，就系点解中联办喺呢个咁样嘅系海难度有个咁高姿态嘅系角色咧，真系今日都有系好多报章都系就住呢一个系， 好似琴日嘅记者会咧，个梁振英嘅解释咧就话，当时嚟讲咧就呢、這个即系咩主动李刚提出要求啊，一齐去到医院嘅，咁我咁就算当佢哋讲呢个系真啦，系咪先？咁、但系去到现场嗰阵时候咧，好明显。佢主客嘅地位就好清楚，即系变咗好似系主持大局嗰个就系李刚。 系 大家唔好忘记啊！即系今日就系睇报道咧，就系国家即系领导人，即系三个巨头啊，胡温同埋呢个未来国家主席习总咧就发出批示， 要全力救援。 但系呢啲真系即系讲真，真系即系唔客气都讲一句啊！ 呢啲系套话定系咩咧？ 呢啲系根本系察觉轻兵，喂，成件事都已经完咗，咁搞到七七八八，你先发个批示，即系有鬼用咩？呢啲系好典型嘅，就系即系做俾人睇嘅文章。嗱，如果你系发出慰问咁，咪正常啦，系咪先？即系致哀，即系哀悼，或者话事后所有善后嘅工作，即系内地可以帮得到嘅地方，就一定会帮手。呢啲好正常。你跟住即系用呢、這个中央即系个名义发出嘅指示，即系指示特区政府去做嘅，大家都做晒啦，已经呢啲咪多位鱼 咁呢个中新社嗰个乌龙报道点咧？ 吓、个中新社仲离谱 啊！就系咧，佢咁样写，佢咧喺嗰个网上度，佢就话咧，中国嘅专业救助船舶咧，在香港撞船事故现场咧，已成功咧系救起咗九十五人。 呢个连事实都错啊！即系连事实都错，即系当时嚟讲都唔系即系。今日睇所有报纸，冇一张报纸系有呢个数字，话即系佢哋咁嘅打救咗95人，佢都唔知喺边度作出嚟嘅，真系。 呢啲就系咁。另一方面，即系嗱，睇翻即系点解今次即系中联办好，或者即系广东省嗰方面，即系咁快反应咧？即系可能基于即系过去嘅海难咧，就嗰个船沉咗落海底啦。咁香港本身嗰个海事嘅设施咧，间部门就系即系唔可以咧，就系即系咁容易去侵喺船上，即系啲就乌克兰嗰、那个事件。 今日就报道就话，因为系我哋广东嘅船队，就先有呢个咁嘅 嗰个咁嘅设施。咁佢又唔知发生咩事，又沉咗船，所以就马上系 call 啲船队嚟咧。即系佢有技术嘅支援到吓。但系事实上今次嚟讲咧，就系因为嗰架船好轻啦，咁香港都可以吊得起佢啊，又唔系沉晒，所以咧 讲我啦，咪即系揭示咗一个咧好大嘅漏洞，制度上嘅漏洞咯。因为过去唔系，因为今次唔系第一次海难啊嘛，以前都试过海难，都严重过，都系。有啊嘛，咁点解经历过咁好似海难呢、這个海事处啊，或者有关部门啊，或者特区政府啊，即系我哋唔购置一啲即系咁嘅即系救生设备喺度啊？香港人咪冇钱系咪先？我真系唔明白，即系唔知次次都要等呢个港生嚟救你咩？系咪？ 系啊，即系你同埋你即系你调得个船嚟救，已经可能系迟咗，即 系 话 系迟嘅。 即系香港嗰个海面交通咁繁忙啊，同埋即系即系嗰啲船嘅碰撞，即系唔系咁大单啦，间中会出现。 但系仲有一个质疑，即系好多人都会问嘅，因为原来即系琴日讲嗰时都唔知道，今日比较清楚。个意外发生咧就系8:23，跟住8:30咧，原来已经系新闻处都已经系新闻出嘅，即系各位知道。第一咧，即系点解啲人质疑？点解唔即刻取消？其实 网上寻日都有，但系呢个系应该取消 烟花等船咧，即系就喺嗰度营救，系咪先？咁你当晚好多人睇电视睇烟花咧，都完全冇新闻报道，你唔知道有单件咁嘅事。你明唔明？睇紧烟花，比喺屋企里边睇紧烟花，都唔会知道件咁即系咁嘅事。第二，我又想知道究竟由8:23，即系8:30到，我当我知道啦。我谂如果新闻报道得咧，一定特首会知道噶啦，同埋有关部门会知道啊。咁喺8:30至到去医院之前，佢做咗啲咩嘢咧？其实，今日我睇报道系完全冇人。 不过最初嗰个半个钟头咧，就唔系即系知道咁大单嘅。即系佢，俾你睇翻咧，系琴日朝嘅报纸都系讲八个人死嘅。即系可能喺8:09时间就知道撞船，就唔知道咧系即系咁劫，即系死咁多人，所以嗰、那个 系 咁啊，嗰判断上系有啲嘅啲嘅，即系时间上嘅嘢。即系假设话，即系譬如话。是琴日发生嘅事，今日放演翻啦，咁一定要取消啦。 系 但系嗰晚嚟讲个时间短促， 但系点解唔系今日系呢个系悼念日咧？而系听日先系悼念日。试 过，因为而家睇翻新闻报道，即系以前好似系咪91年啊？放烟花，即系喺农历新年，即系又系撞船，即刻停咗，即刻。 即系停咗，即系放紧，其实都即刻即系临时即刻取消。咁即系就算系最初未知话死几十人咁多，但系肯定架船咁样沉发，同埋最一都知道系非常之混乱嘅，系即系冇理由即系完全即系。即系你睇紧报诶，即系诶呢烟花嘅时候都唔知道嘅，都冇报道咁样。 嗯，即系所以你嗰个就系嗰个资讯系咪流通，同埋嗰一个判断、 嗯， 你最高指示判断，呢个冇人敢话要停放烟花啊，系、嗯、啦。 咁唔系，但系琴日喺嘅招待会咧，即系梁振英假设就话呢个停唔停放啦，就由主办单位决定。点解主办单位一查，原来系民政事务处。 嗯。 即系嗱，赞咗咧就系呢个广东省各级嘅政协，咁啊当然系即系当晚就坐晒喺度啦，系咪啊？即系啲政协可能包括我哋呢间公司里面其中嘅股东系黄楚标咁都系政协坐晒喺度，但系即系主即系其实负责嘅单位系政府部门嚟噶嘛，呢、這个民政事务处噶嘛，咁、嗯、所以变咗，仲有我今日睇嗰张图就好奇怪，即系开记者招待会嘅时候咧，点解唔系全部系问责官员嘅？有一部门系其实是个处长出嚟嘅。 嗯， 即系反正个顶爷冇出嚟嘅，即系譬如民政事务处啊，系嘛，譬如呢个社会福利处啊，即系佢哋上面嗰个问责官员嗰啲就唔喺度嘅，即系譬如话大家都知， 佢喺个执行部门出嚟系咯， 海事处嘅、嗯、即系负责交通嘅运输嘅，其实系应该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啊张炳良，虽然大家都知道佢其实一定系唔识嘅啦，其实关于运输房， 不过佢揾翻个技术官僚出嚟可以解决到技术问题啊嘛， 啊 OK， 啊即系你揾个局长出嚟。都讲翻梁 振英 嘅 社会事务处就唔同喎，社会事务处即 系 民政 事务处曾德成 系啦，系啊，民政事务处应该系曾德成嘅，系嘛？即系就唔系应该陈金美华，即系好奇怪，即系你睇嗰个布局同埋个处理嘅方法，咁可能都系反正一样，就好似答翻话斋，其实我谂真系阿梁振英作为特首咧，佢真系唔系好熟悉。即系成个政府架构啊，或者应该点样处事？即系呢度肯定咧。 喂，咁佢唔识阿娥姐识啊嘛？ 其他人识噶嘛？系啦，系啦。 咁、啊、你第一晚冲去医院嗰阵时都唔见阿娥姐啦。 嗯， 系嘛？即系因为呢样嘢，即系佢老细又要即系揽上身，要攞呢个彩啊嘛？系咪啊？即系同埋阿李刚佢咁啊，娥姐咪唔喺度咯。 嗯， 到琴日先出翻嚟啫嘛。同埋暂时嚟讲，成件事处理都系梁振英差唔多系揽咗上身啦，即系成个专责即系特别委员会里边都系佢主持大局啊嘛。 即系当然从呢个系即系管治嚟讲，即系当社会出现危机咧，你作为一个嘅行政首长咧，你一定系要即系作为一个嘅主帅咧，去带领嘅。即系你当然有人解读话你咁样系咪即系政治抽水等啲系另一个嘅睇法， 但 系 应该系分工先啱嘅。你可以做个嗰个系精神领袖系嘛，真系吓。实每个交俾各个唔同嘅部门去做，真系系。 所以佢都反映都讲到系要系设立独立委员会去调查啦。咁亦都有一个系即系全港嘅听日开始嘅哀悼嘅三天啦。咁呢个都睇见香港即系政府即系嗰个运作嗰个机制咧，即系仍然系我觉得系应该系即系我哋要肯定嘅啊。即系嗰个背后 咁系啦。譬如你讲大灾难，即系两即系我哋年纪差唔多啊。我哋记得，即系你做新闻应该会记得嘅。应该1970几年系咪？其实香港都试过一单好大单嘅，就是成架飞机撞到落笔架山啊嘛，差唔多即系又系死晒。咁即系你仲记唔记得当时系即系成个政府部门系点样处理件事件？ 七几年一次有啲模糊啦，就系、 是、啦。有记唔记得件咁嘅 事？有时 嘅系成架飞机撞到落笔架山啊，即系国泰航空啊，即系应该系70年代，应该系即系边一年我唔记得啦。就系成架飞机系直情系变咗残骸咁，即系死晒啦，即系。即系罹难啊嘛！即系其实香港系即系过去呢大半个世纪里边咧，其实都经历过好多灾难嘅，系嘛？咁但系即系似乎咁，你咪可以对照一下即系嗰、那个应变嘅方式系而家同过去即系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咯？系咪先？ 即系譬如呢个系即系譬如机场嗰个嘅空难咧，其实有间部门咧，即系每隔可能两三年有一次系即系 佢有演练嘅， 有演 练 嘅，佢半夜举行嘅，每各部门嗰个统筹嗰、那个即系整个嘅运作协调咧，系相当系有规矩可循噶，咁呢个系重要的。 唔系因为香港嚟讲，譬如一般嘅意外，譬如包括交通意外，陆上啊或者海上啊，即系譬如嗱，如果最初可能唔知咁大件事嘅。咁都好明显咧，其实香港都有个机制系自动噶啦，已经系即系包括啲水警啊，包括海事处啊、消防处啊， 消防啊， 已经第一时间去到晒现场啦，知道点样处理。咁同埋可能一去到又会知道嗰个严重性系点样啦，就 分即系就会自动 要升级噶啦，系啦， 会升级啊，累报上去啊，即系譬如你首先会通知翻个消防处处长啊、海事处处长，喂，好大件事喎，即系唔系普通简单。 医院就 stand by 啦，要系啦， 医院 stand by， 即系我估成个呢、這个。香港自己本身有呢个咁嘅机制系即系喺度，就算个特首唔喺度，特首唔知道，佢都会第一时间系自动系咁做嘅，唔使话领导人，即系如果即系内地咁样咩，即系内地咧其实系 做戏嘅， 即系讲真，你譬如睇翻四川事件啊，即系当时嚟讲啊，温家宝第一时间去到，但系事后证明一样嘢咧，佢根本调动唔到国家啲。即系解放军都调动唔到啊，所以佢咪好愤怒咁讲，就话喂，大家记住咧，就系你哋系人民，即系 养你噶嘛， 养你嘅，得个港纸啊嘛。结果你谂啊，即系一样系最用土嘅方法去，即系救呢个四川灾难。所以呢啲咁嘅领导人讲嘅嘢咧，其实都全部系门面说话，系为咗政治嘅需要啫嘛，而系冇实际嘅作用嘅。其实 都话我责成有关部门要加强呢、這个系加速佢救援等等，但系你唔使责成，佢都会做噶啦。 但系其实即系讲得唔好听咧。有句咁嘅说话咧，反而咧嗰、那个 understatement 咧，即系话佢如果唔赞成就唔做啦，即系 好似唔好顺利咁样啦。香港又唔会咁，即系喺内地有时都咁情况啊，即系有时我哋做，但香港系好，即系各部门即系嗰种专业嘅精神嗰种 系会自动会做啊嘛。呢、這个 自己就会做噶啦， 即系第一时间讲话呢个其实香港譬如相对优胜嘅地方就话呢、這个就 系 所谓工具理性咯。因为我哋其实已经每一个行业专业。即系已经觉得呢个系你份内责任嚟噶嘛？ 咁会更加特首唔应该咁介入呢啲咁样嘅系拯救嘅活动咧？系紧急啦嘛！咁你又唔识，咁、你又埋嚟咧又阿支阿捉吓指手画脚， 唔系佢需要扮演嘅角色咧、就其实咧就系话当呢件事发生，其实好快脆即刻嗰啲资讯汇报俾佢听啦。而家喂唔系，即系唔系几个人死，几十人 系 咁。你做一个特首，你就负责，其实你系做成个。一个总嘅研判， 嗱， 同埋即系喺一个有高层次，唔系去到。 嗱，如果系高层次，你呢件事又或者，譬如嗱，我哋理解下中文大学阿马国教授咧，都系喺南华早报之后访问时候话，明知嘅呢、這个梁振英知道咧，如果俾李光咁样咁高姿态参与嘅时候咧，就等于系削弱你自己个权威嘅。咁点解你明知仲要故犯咧？真系 嗱，即系俾咁讲嗱，其实知道或者唔知咧，佢都系犯错。点解咧？嗱，唔知咧，即系水平好低啦，即系你冇咁嘅意识嘅，即系变咗而家嘅潜意识反应咧。你其实原来真系二皇帝嚟嘅，即系真系嗰个先你嘅政治恩人。你冇中联办就冇梁振英，就唔会梁振英做咗特首，所以变咗咧，佢、下意识地、不自觉地都有难咧，即系等于三蚊仔咁啫嘛。有难咁，梗系叫阿妈啦，叫老豆啦，系咪？即系咁解咯。即系所以系二皇帝咧，所以俾人哋奉刺佢，即系李光时阿爸，即系咁解啦，系咪？呢、這个。如果当佢唔知嘅，而知咧，明知而都继续系咁样做的话咧，啊咁重大问题，你明唔明啊？唔知道就已经系无知啊，即系比较反映嘅能力不足啦、但系知而咁做咧，喂就咁呢个就完全真系政治错误、你真系断送咗香港本身即系一国两制之下嗰、那个即系自主性嘅高度自主性，咁、你真系有问题呢、這个重大件事，即系所以唔知同埋唔知咧都系有问题嘅，都系。 同埋一样好奇怪啊，就即系好多报纸以前咧喺我哋喺商台嘅时候咧，大班如果发炮咧，翌日嘅报纸咧，多数都会咧系引述嘅。咦、今日我唔多觉有报纸引述啊，大班咧吓牵头去焚呢个系特首吓喺、一个错误嘅系情况之下咧，点解会就话啊系咧系陪同吓？李光 咪反而有啲帮佢兜添，包括喺《星岛日报》嗰咩齐秀峰，就话诶、即系嗱呢啲系最例牌讲嘅，而家呢个大难当前，救人要紧，就唔好将佢政治化，即系将个矛即系矛头咧，就系即系转向。第二个就 系 大公报嘅评论就咁写，即系多数系咁嘅帮拖咯，即系将件事淡化，就话即系梗系咁讲啦，即系喂死人最即系救人最紧要，即系而家讲真的， 唔系救人系紧要，但系呢啲事情咧就系、是。作为特首，你系唔会去到前线去拯救工作，你就喺后边咧，又要去关注啲事情噶嘛，就系、 即系同埋系即系面对啲咁嘅，即系一个嘅社会发展嘅大灾难，即系你一个嘅即系元首，系个领袖，即系显示一种即系危机嘅意识，即系拿捏得系好准确。咩时候你要出现咧？就是、发觉即系我哋社会资源系唔够，我要透过可能系啲嘅外援，甚至话譬如你系台湾地震，我哋系咪即系要邀请海外一啲嘅救援队去参与到咧？可能我哋自己组成就唔需要咁麻烦啦吓。 唔系嗰啲其实你去做就得噶啦，唔使讲。其实 即系讲下咁，你做下 即系做已经得噶。即系譬如话你发觉即系或者拯救唔掂，即系一定。 定要搵广东帮手，第一时间打电 话。你判断系啦， 即系通过你嘅能力咧，即系如果你有足够嘅能力吓，即系通过你嘅关系，即系当然，即系你代表香港，你系完全，即系如果系即系中港关系即系咁良好，系完全系。有權，即係何況，正如阿汪洋話齋，佢最熟悉廣東嘛。我相信所有關單位啲人佢都識啊，應該係咪先？ 但今次嚟講，基本上香港我哋本身嘅能力都可以足以處理今次嘅災難。當係作為即係梁振英一個新特首嚟講咧，呢個對佢自己嚟講一個考驗嚟嘅嚇。 DBC 數碼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南丫岛撞船事故增加至38人死亡，仍然有4人伤势危殆或者严重。两艘船7名职员被捕，包括2名船长，佢哋涉嫌海上危害他人安全，获准保释。沉没嘅港灯船已经由等船吊起，拖往南丫岛对开嘅岸边。死者家属到附近水域海祭。特区政府将星期四定为全港哀悼日，政府机关的区旗1年3日下半期致哀，并在18区设吊唁册，又会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研讯。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说，怀疑出事船只的操作人员未有履行责任，他又说已经加派重案组人手协助联络已经出院或者没有入院的市民，尽快核对乘客的名单资料。港灯证实死者入面至少有5人是港灯员工，14人是家属或者亲友。港灯所属的长和系集团会先向每名死者家属发放20万元应急。涉及南丫岛撞船意外的港九小轮被质疑在撞到港灯客轮之后不顾而去。港九小轮晚上发声明指，同港灯客轮相撞的海泰号在意外发生之后曾经停留在现场，而船长亦曾经用无线电通知有关部门这一宗事故，但是因为海泰号已经入水又出现倾斜，加上有几名乘客受伤，所以将船驶走往榕树湾码头寻求援助。声明又指赔偿的问题已经交由保险公司处理。海关在机场检获市值大约645万的可卡因毒品，拘捕一名25岁涉嫌贩毒的男子。海关人员昨日下午截查一名从巴西圣保罗抵港并准备搭船过境到珠海的男子，在他的行李箱夹层入面搜出合共重6300克的可卡因。被捕男子报称是侍应，被落案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名，朝早在荃湾裁判法院提堂。伊朗货币对美元跌至新低，总统艾哈迈定内贾德指责西方发动经济战，形容是伊朗的敌人所为，他又强调在核计划问题不会让步。艾哈迈定内贾德说，西方对伊朗的制裁受害的是伊朗人民并不是政府，他说中央银行已经向市场注入外汇维护市场稳定。他再度提出，假如伊朗能够获得外界提供20%纯度的浓缩油用来生产货性的性药物，伊朗就没有必要自行生产浓缩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海面有涌浪，周五和周六风势颇大。现在的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1%。这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10月3日星期三个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啊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系啦，连续几日红假期之后，打工仔又要翻工啦，睇睇出边啲车龙先吓。咁港岛区咁啊，告示打到过完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到信和广场嗰边。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车多噶啦，管道口。不过暂时冇需要间封字嘅，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现时去到差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噶。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车多。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街嘅。 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去到格田村，另外大佬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啊排翻去小沥源噶吓。唉，讲开呢两日洪假期，市民香港人大家点会过得开心呢吓？国庆当日撞船意外，38人罹难，多人受伤失踪。唉，其实当时嘅经过系点呢？如果相睇船即时停落嚟抛出救生圈，唉，或者做一个第一现场嘅临时汇报中心，同拯救单位保持联络，系咪会减少伤亡啊？好，点都好啊！阿通仅代表 DBC 交通消息部向死难者家属同埋伤者表示深切慰问。好，揸紧车各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爱是你用心的，用心呢就是因为你在乎，你在乎的时候呢，你不自觉你就会付诸行动。你要行动的时候呢，你是会想有一个结果的，在结果之前或者结果之后，你又要去承担的，这些就是责任。 付出啦，你要付出， 你是不自觉的， 是而且你愿意的，你甘心的。 咁所以你说爱里面是要有责任的，这种责任呢不是附带，其实是你自己， 你自己会 你自发的， 你自发的，你自己会很愿意去甘愿去承担这种感 觉。如果你没有自发而去付那些呢， 就变成压力的了。 颜联舞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运动星语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同学仔走入动物世界，又影相仲攞埋奖，点解佢哋咁呢？由而家到11月30号，去 City Walk 全新天地一楼嘅全新艺廊，喺永不放弃同学仔嘅体育精神快拍无限分创意大赛2012参赛作品展，你就会揾到答案啦！10月份逢星期六日仲有创意保育工作坊添，仲唔快啲约埋你嘅同学仔嚟全新天地一齐分分分？想知详情就打嚟39265700啦！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百分百支持 DBC， 百分百支持 DBC 所有员工及主持 JR Company。 祝大家健康快乐， DBC 做得好。文生文太， 陈生陈太支持大班及各主持继续为正义民主发声， DBC 加油。 我是麦润寿，1818一呼百应， D100 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支持 DBC。 李树佳祝大家平安快乐，支持 D100 继续服务全港市民，表达真正民意， 支持言论自由，支持 DBC， 祝来者长命百岁，时时笑哈哈。阿玲， 文山文太百分百支持 DBC 所有主持， 陈小姐吴先生百分百支持 DBC 及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师傅中话，大班令权贵政客小人的嘴念都跑出 DBC， 我撑你，支持大班，支持 DBC 所有员工，努力支持黄之锋、李玉善。 澳洲林太支持 DBC 为民发声，支持大班。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 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I am very worried that we might not be able to have strong executive ability, 執行力, okay? And that's something which worries me a lot. You just imagine the pressure that public service is put under with all these institutions, checks and balances,audit, ombudsman, ICAC, not that they are bad. 林郑月娥话：我好担心政府嘅执行能力咧，或者会唔够强。公务人员面对好多压力，包括各个机构嘅监察制衡，例如申诉专员、公署、廉署，你可以想象得到压力有几大。我唔系话有呢一啲机构系坏事，有时有佢哋咧系好事。是对公民社会的保障，但是当这些机构变成主要施政的障碍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道怎样去应付他们，最终受损的就是政府执行政策的能力。 前行政局成员及曾经担任廉政公署咨询委员会主席的麦列菲菲，在商台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节目的号外版里面表示，他对林郑月娥的讲话非常担心。 我离开了政府，离开了行会之后，一路对于政府我完全是没有批评的，但是今次呢，我觉得呢，我要出来讲一些说话了。听到这番说话呢，我觉得非常非常担心，因为呢，我们现在的政府呢，一直不是民选的了。第二，他可以选择说不向市民交代，又可以选择向市民交代。根本上呢，行政长各位呢，我不是港人，是没网管的。如果我们还没有这些这样的机构来管治政府，一个这么大的政府，一个这么有权势的政府，一个这么多钱的政府，那我们的市民会怎样呢？我绝对是很担心的。他刚才讲的 check and balance， 我们是很需要 check and balance 的，尤其是今时今日，不要当这些人廉政的 ombudsman 在这阻他们做事，这个是一个很不正确的价值观的。权不可以是绝对的，我就绝对觉得呢，高官是不应该讲这些说话的。即是如果他讲这些说话，其实就是很打击香港人对香港政府的信心。他起码都要解释他为什么会这么说。言论自由不是绝对自由的，你不可以想什么就讲什么的。你有一个责任，你有一个职位，你就要负上这个责任，要讲有责任的说话。 报应广都报，加字都报，通通都报。 博啊，港币、人民币同埋其他货币嘅存款都包噶。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以法律保障你银行嘅储蓄，最高港币50万噶，令你存得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今日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嘅第65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对这个政府不满的人，讲真的就很多的了。其实有很多都在里面做的，其实有很多资料都是里面弹出来的。这些人真是不满的，弹多少少，事情容易办咯。他想一个都死一个的。即我觉得呢，他们即自己不聪明的地方，其实一生人回望，你一定望到有些东西的。人哋 offer 你一个咁嘅位置，你都睇一睇自己个屁股有冇污糟啊！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65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8:13，大班喺直播室啦。 早晨，早晨， 早晨。 今日想唔入嚟都唔得，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呢个撞船事件咧，事关重大。你睇到特区政府 嗰、那个领导层、 领导班子、领导层，嗱，每一次发生灾难咧、我哋都紧守岗位啊，尤其是我哋咁多年风波里茶杯，由八仙岭。佳利大火到到沙士到到今日呢一个撞船事件呢、我哋都应该扮演一个主要嘅角色嘅。那个角色就係一个 批判嘅角色。嗱，好多人就话发生意外嘅时候，好多人都系咁讲嘅，收声啦，你班友，等人去救人啦。嗱，我哋作为电台节目，作为一个评论员，我哋嘅评论系唔影响到救人嘅。因为我哋唔系指挥嘅人，我哋亦都冇权冇势， 系 啊，亦都佢哋救援 大巴你变咗暗春啦。 其实救援 嘅人讲嘅嘢咧， 嗰啲嗰啲系争先分析啦，嗰啲系争再分析。而家归边啊嘛，我哋讲啲嘢唔啱听啊嘛。 但系佢哋又要就你嘅意见咧，就去咧去补镬， 咁咪得啦，唔紧要啦。咁咪即系回应我哋提出嘅质询咯。咁已经够噶啦，林毓华做人唔使挪威嘅，你讲我哋系梁振英咩？而家最大问题就系梁振英，佢乜嘢都要威啊嘛。嗱，你睇到一样嘢嘅，我都要讲下电台嘅，作为一个评论员嘅角色嘅，我哋角色咧，就系有事发生嘅时候咧，我哋要作出咧，批评或者批判， 我哋 或者分析， 睇咁啊睇呢件事， 或者分析，等听众可以多啲资料，听众未必一定需要听我哋嘅分析嘅，因为我哋分析通常是另类嘅，咁啊啲另类嘅分析咧，咁俾一啲听众咧就可以对件事有多方面立体嘅睇法啊嘛，多呢个角度啊嘛，嗱，系绝对，我再重申一次， 主观嘅吓， 我咁多年俾人批评都系咁噶啦，包括有一次有个差人开枪， 系啊系啊，我都记得 好多呢啲嘢， 即系嗰个南亚裔嗰个 咁啊，唔系嗰个我做 早啲 啊，好耐啦，有揸住个盾牌，有个精神病嘅人，嗱，每一次我哋都俾人批评嘅，就话我哋咧说三道四， 系 喺呢个时候唔应该讲。等件事完咗先讲，对唔住，我哋做电台嘅电台一样嘢咧，就系要即时。 大班你记得，包括咧喺呢个大屿山咪曾经有一架飞行服务队嘅系飞机有发生意外嘅， 系啊， 我哋都批评过佢。咁你有冇依照个指引喺嗰个时间，你应唔应该咁样咁低飞咧？系咪 啊？尤其是航空嗰方面咧，我哋又熟悉 啦。 好似话 Q 仔一讲话，1977年一架飞机撞北架山咁，咁我即刻可以纠正佢啦。出嚟系1949年， 1949年， 当年系 我都未出世， 解放 我知噶啦。 嗰时解放咁当年就一件政治事件嚟嘅，系1949年。对上一次空难咧，其实就中华航空1999年。有个中华航空咧断开两截，大家都记得噶啦。佢有个意大利机师， 等我考下你记性啦。又试过一次咧，系国泰喺启德嘅时候嘅飞机起飞跌咗落海， 帮我签噶， 跌咗落海嘅试过一次。 我话机我送噶， 系你送嘅， 我话机系我负责嘅， 即系你就检查，即系失职嘅你。 唔系，嗰个机师错误嘅，嗰个慢慢讲啦。嗱，讲翻呢个意外咧，今次咧，你睇到几样嘢嘅。第一，烟花系9点钟开始。嗰架船系8点20几分撞船，系几分钟内咧 capsize， 两三分钟 即刻沉噶啦 ，capsize 嗰啲叫做吓。咁我哋啲领嗱，咁啊，我啲领第一就救援嗰啲人，嗱，而家仲未有，我哋仲未有一个详细嘅资料啦。嗰样嘢反而我哋可以放低先， 系， 因为将来一定有意外报告嘅，有死因调查嘅，嗱，嗰个我哋唔好理智啦。嗰个问题就话几时先至有救援嘅船只，救援队出发咧？嗱，呢个未有噶。我就 今日我又唔系，今日立咗唔知报章有讲过咧，就动员咗唔知几多消防员啊， 系 几 点钟到咧？ 但系就冇讲详细，就冇。 我哋唔知嘅，嗱，所以我就唔讲字。嗱，因为呢啲真系前线工作人员啲嘢咧，我哋唔好理佢字。但我想问嘅时候就系话几点钟？梁振英同埋啲负责嘅问责嘅官员，啲文武百官。几点钟获得知会嘅？嗱，呢个好重要嘅。嗱，我哋如果开调查咧，我哋都会啦。当然，我哋系空中调查啦，即系通过空气大气电波去调查。一嗰架船几点钟撞？而家知道一系8点23分 啊！ 救援第一只救援船，或者第一时间几点钟？嗱，而家嗰个船长咧，即系而家俾人千夫所指嗰个渡轮嘅船长咧，就话佢打咗999嘅，佢亦都用佢嘅通讯咧通知咗有关当局有撞船意外嘅。嗱，呢个大家知噶啦，即系我都相信嗰个船长唔会遮大炮嘅， 一定会做嘅。 第二样嘢咧，第一只救援几点钟啊？嗰啲有关部门收到呢个报告几点钟之后去到现场救援嘅？队伍用咩方法救援？即系好似大火咁，有分开几多级噶嘛？有几多架船去？嗱，呢啲我哋要知啦。但我好想知嘅就几点钟 梁振英或者负责的官员是知道在海面有沉船事件出现，这个很重要的。 嗯， 是譬如说放了烟花之后梁振英才知道，那你不骂得梁振英的，我们要扮客观。如果在放烟花之前，他已经知道呢，那就有问题了。我们做事怎么样，我们做节目主持人很多人都问我的，不过我的朋友 啊老友记，喂大伯，你怎样做节目的，你怎样可以很快去就了一件事啊，就已经有一些意见出来的。因为我们每一样有逻辑的嘛，有规有矩，我们有规矩，我都有规矩的。规矩就在我心里面，在我自己知道我要做什么嘛。我要知道这些东西我才可以评论的嘛。好啊，那你有个逻辑性的分析了。你听阿梁振英讲，你而家又问佢点解唔取消烟花咧？佢第一时间出嚟回应咧，系乜嘢咧？佢就话：唔系，我哋唔好理离唔离谱先，唔好咁快有主观嘢。我哋而家客观分析啊，林德华。佢就话一句嘢，嗱，各位听众听住啦。佢句嘢好简单嘅，佢话取唔取消烟花咧，系由主办当局决定嘅。嗱，好啦，如果佢是不知道的， 他不会讲这句， 他就不会讲这句。我们做侦探的，其实真的我们用侦探探的，用逻辑去分析嘛。你又不问我，喂大佬，我放完烟花才知道哥那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已经可以很客观了，就是有了客观的事实， 就是有证实， 就是用逻辑去分析，就是在放烟花前梁振英是知道有意外的， 其实应该知道 有沉船的。当然我梗系知啦， 唔系八点半报咗新闻， 我同你都知啦， 报咗新闻 啦，我同你都知。 但系有道离谱就点解咧？ 即系我哋要分析啊，话俾听。 好多人喺屋企就唔知就，你睇紧烟花，譬如你睇无线咧，佢唔会啲特别灾难，佢唔会打个。 嗱，几样嘢要提出质疑嘅， 字条出嚟话俾听有件咁嘅灾难。 我想将呢啲议题带出嚟俾你哋两位讨论啦，同埋俾听众一齐参与讨论啦。因为九点钟又要见律师啦，同埋我都应该封个麦噶，我都唔讲嘢噶。嗱， 你唔想讲公司， 佢用呢几分钟唔系一种抗。我用呢几分钟咧，佢讲佢讲咗，等开咗题俾你啦。嗱，从逻辑去分析，嗱，第一，梁振英同佢啲负责官员好有理由系，我哋系绝对相信佢系喺放烟花前第一时间已经知道海面出现意外，有沉船。好啦，咁点解有沉船，佢唔去处理咧？嗱，第一。去考虑，可能未知道咁大镬， 可能 我亦都有客观 嘅，呢、這个啱 嘅，净系知道撞船沉船啫，有架渡轮撞咗架游船，嗰啲游可船，咁唔知道死几多人，呢、這个我又 咁有可能有啲柴仔系咪又唔想惊动佢咧？ 我哋唔好理呢样嘢啫，佢应该知嘅。如果唔知道有问题啦，点解唔通知佢？呢、這个又另外一个问题带出嚟啦。OK， 好啦。 咪仲要系个知嘅细节， 可能 如果只系撞船， 知道嘅细节净系撞船， 但系 话 撞船成架船已经系好快脆已经沉咗落。 但系去到嗱，如果救援队伍第一时间去到现场嘅，其实就喺我哋呢个数码港对开海面嘅啫。所以我话点解唔需要搵大陆嚟帮手咧？因为唔喺公海啊。好啦，如果喺九点前嗱，一撞就沉噶啦，跟住就知道救唔到人啦。 根据而家我睇呢个系经济报有个时序嘅时间表就话咧，8:23咧消防处接到呢个系发生意外嘅报告嘅。咁9:00后咧，警方啊消防处嘅增援咧派出600人进行海空搜查，伤者啊分批送到海怡半岛啦。即系九 呢个好 嘅，好劲嘅呢个。 即系九点前 系。 你9:00已经出动咗啦， 系啦， 即系放烟花前已经知道系大镬噶啦。 系啊， 如果就唔会出动，阿林啊，如果唔系就唔会出动咁多拯救队伍出去啦嘛。 所以系大剂噶。 咁即系放烟花嘅9:00，梁振英同负责嘅官员系已经知道嘅。嗱，咁我哋提出质疑啦。点解亦都提出批评啦？点解我唔理你停唔停烟花，其实停唔停烟花系冇意思嘅，我都同意嘅。因为就停咗烟花咧，因为海面好多船噶， 同埋两岸都好多人要疏导。 嗰啲海事处啊、警务处嗰啲船咧，都要喺现场维持秩序啊。与此即系，与其系咁咧，继续放烟花，我都觉得系可以接受嘅，可以接受啊。我只系话可以接受咋。好啦。个问题就出现咗啦，点解呢啲文武百官唔放弃睇烟花？系咪因为系10月1号国庆？譬如倒翻转头，我又会问啦。如果呢个放烟花系农历新年， 如果呢个放映法系7月1号庆回归，系唔系佢哋又会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咧？系咪因为国庆考虑到佢哋一定要坐喺度睇咧？系咪睇国庆烟花紧要过知道海上发生咗海难啊？出动600人去救援，而完全无动于衷咧？仲要听放完烟花之后先至走出嚟抽水咧？嗱嗱，呢个就好重要问题，呢个就反映咗我哋特区政府以梁振英为首嘅官员，佢哋喺处理灾难嘅时候，佢哋系用政治正确作为考虑嘅优点，优先啊， 重点啊， 重要啊，嗱呢个咧，嗱呢个就 是 失职嘅， 系啊， 嗱你哋如果大家咧，嗱我就最中意睇美国嗰啲剧集嘅，好多时你见到 CSI 好乜都好咧，有凶案发生咧，就见到嗰条鹌鹑咧，嗰个法医咧就着晒 tux 同埋市长一齐去现场嘅，即系话佢去紧咧， 香港都试过噶， 佢去紧一个，佢去紧一个好重要嘅波啦，梗系，我哋着 black tie， 特使着晒，走去现场，即系话俾你听咧， 我都唔会换衫啦。 下意识啲剧集咧，反映咗美国嗰种主义咧，即 系 话俾你听咧，佢哋啲官员咧，系以呢个处理佢自己职务紧要过任何应酬，就系同总统食紧饭，同市长食紧饭，同州长食紧饭，佢都离开现场，即刻走去离开嗰个波啊，离开嗰个庆典啊，走去现场。嗱呢啲就 系 公民教育啊，其实睇电视学到好多嘢嘅，你就即系一套戏咧。 啊，大班嗱，仲有啲材料就系咁讲嘅。8:40嘅时候咧，系呢个系政府嘅启动咗个紧急应变中心。 8:40 嗱， 咁呢个时候， 玛丽医院啊、伦敦市啊、东区医院啊，全部开始接受伤者。 所以咧，嗱，去我哋当最客观、 系 最容忍。梁振英系应该8:40 系 已经离开嗰个烟花现场嘅，所谓烟花之地。 系 佢冇啊，佢冇咁做。 冇做到吓。 嗱，呢个第一个问题。好重要嘅呢个问题，好啦，第二个问题就是传媒嘅问题啦。当海上面发生咁大件空难嘅时候，点解电视台唔即刻停止嗰个烟花嘅转播？即系 唔 需要停 嘅， 即系你都起码唔系嘅，都除咗打字出嚟都唔得噶，应该即刻走出嚟话，而家不幸咧， 系 啊呢个南丫岛海面发生海难。政府出动600人去救援。我哋嘅传媒又系失职嘅。包括我哋电台在内，但大家知道我哋呢个叫鹌鹑电台啦。鹌鹑电台冇新闻部嘅。同埋当日呢，同埋当日我哋新闻部系全部放假嘅。呢个又要讲嘅，点解呢你都同听众交代。点解星期日嗰日呢我哋开放日呢第一集。我哋冇开放日嗰日。我哋有新聞㗎。 本来系最后收档 嘅。最后一日嘅。 你明唔 明白？我哋都有新聞。我哋系开放日㗎，冇新聞。 转播呢个系 NOW TV 嘅头条。 星期一嚟，星期一。 星期一唔系，我哋本来游行嗰日嚟嘅，我哋有嘅，但大家知我哋冇新聞部啦。如果我哋有呢，我都会责成佢哋做呢样嘢啦。嗱，咁呢个问题，传媒出现问题，我哋嘅政府出现问题。好啦，到到啲文武百官落到去现场，走去现场，好似嗱翻鬼佬 十一点啊，竟然系特首去到呢个系海怡半岛就11:00 翻鬼佬去冇所谓嘅。其实我觉得啲系多余嘅，佢就应该去个应变中心。其实佢去唔去都系去已经系做 show 噶啦。 嗱，9:30烟花完啊嘛。点解唔系即刻好似你话斋去个应变中心咧？ 嗱，佢唔知去咗边喎。 唔系佢其实可能就喺呢个会展中心就开紧应变。 仲要应酬嗰班政协啊嘛。 唉， 仲要应酬嗰班大妈散。 唔系， 我 谂系开紧会，即系点样去处理呢个所有危机？ 嗱，咁啊，仲有一样嘢 做 show 嘅机会。 嗱，我都唔介意啊，李光高调出嚟话要帮手救援，嗱呢啲好事嚟嘅。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有善心嘅咧，佢出嚟话我帮手得，但个问题系咩？个问题我哋系唔中意睇到梁振英当咗阿李光系总指挥噶嘛？嗱呢个就我哋唔中意嘅地方。我哋唔系话唔中意李光插手啊。任何人话要帮忙，譬如话我有间船公司嘅，我有间打捞公司嘅，我系打捞公司老板，我叫郑经河呢间公司嘅主席嘅。我即刻派船去咁都得噶。但佢会唔会？但梁振英唔会当我系老细噶嘛？ 梁振英真系唔知呢个特区政府点操作噶。在呢个2010年呢，原来呢9月16号呢，经已系呢海事处同内地呢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系签咗一个叫 已经启动咗嘛 粤港海上拯救合作安排，签晒 即自动启动 咗。仲有一样嘢，我仲有几分钟啦，我要松人去啦。仲有一样嘢呢， 是不需要咁多人走去医院的。嗯、你知不知道逢一有啲大粒佬去医院呢，尤其是你仲要话梁振英加埋梁振英嘅老细李国，仲、 嗯、 要加埋咁多官员呢走去医管局。你知不知佢第一个主诊医生呢、 嗯、 第一佢即刻汇报嗰啲伤者情况俾院长听。院长汇报俾嚟自总部嘅医管局嘅人听。嗯、医管局嘅人呢又要汇报俾 你主席又傍住啊 ,CY 啊。 阻住救援㗎。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邝思雅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在商台节目表示，南丫岛撞船事故发生之后，医管局一共处理过大约100名乘客和船员，当中8人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有30名死者在现场已经证实死亡。根据他到医院了解过之后，大部分抢救无效的都是遇溺致死，其他仍然留医的伤者大部分相信是在撞船的时候受到碰撞或者其他家私杂物撞击而造成挫伤和骨折，部分伤者要联针。高永文又说，现在留医的伤者有两个人情况危殆，其中一名9岁女童因为遇溺昏迷曾经出现心脏停顿，目前需要心肺机协助呼吸，而另一个情况危殆的男伤者情况比较乐观，有遇溺和肋骨骨折的情况，但是仍然有知觉。内地中新社报道本港南丫岛撞船事故，一度指中国救援船在事故现场成功救起95个人，其后删除字眼。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日表示，内地几艘救援船一度在本港附近水域候命，其后离开无参与救援。不过中新社修改之后的报道仍然指四艘救援船已经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又指交通运输部高层亲临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指导搜救。美国将会加快批核来自中国的签证申请程序。国务卿希拉里在国务院举行的全球旅游观光会议说，来自中国的签证申请上升40%，估计加快处理之后平均等候时间大约5日。他强调旅游业对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很重要，单是来自中国和巴西的旅客可以支持美国40000多个工作职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面有涌浪。展望蒙州六风势颇大，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81%。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嗱，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呢分钟啊，排翻到华润大厦，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加埋落中环咧，车龙出现噶啦，咁啊过晒怡东酒店噶，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啊大家要间风添噶。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上环消防局。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亦都车龙长架，去到骏发花园嗰边，咁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亦都比较车多噶。启德隧道过海，咪第一日翻工嘅车龙咧，呢分钟去到呢个芜湖街嘅，走翻入新界睇翻两条隧道，狮隧出九龙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噶。系啦，一宗嘅撞船意外啊，暴露出呢个 CY 嘅危机处理啊，宁可国庆陪住啲所谓国内嘅嗱嗱声起身，走去做翻个指挥，走去协调啊！唉，令阿通啊，当时谂起嗰阵时嘅菲律宾人质事件惨剧，当时嘅所谓警察局长咪系走咗去酒店啊食大餐，有咩分别咧吓？仲有啊，人默哀佢默哀噶，示威头嗰10多秒，眼光光周围拧啊，见到细色唔对，先至耷低个头嘅，真系货到嚟啊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因为基本上我谂，除咗我咁样，好少数，不如睇今日报纸嚟讲啦，即系应该有个后生仔仲系失踪未揾到嘅。咁我谂大部分嘅，即系如果真系得120几人喺架船上边咧，都应该系即系可能离咗难啊，或者已经系即系救咗出嚟啊，接受紧治疗之中嘅。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应该就开始去追究嘅，究竟咧造成今次嗰、那个事故咧，即系边个要负上最大嘅责任？ 系喺海面上嘅事务咧，就当然就是海事处咧就系、是、最终嘅吓负责噶。咁我哋而家就揾到呢个海事处嘅处长阿廖汉波先生噶。 早晨，早晨，廖生。 早晨， 早晨， 两 位。 系嗱，首先我想问一下咧，嗰件事件有一句报道咧，就系、是、当晚啊8:23出事咧。咁海事处其实系喺咩时间第一时间嚟接收到呢、這个资讯知道系 消防处就8:23就收到报告啦吓。你哋咧？ 两位主持，首先咧就为咗今次嗰个惨剧发生咧， 系 我哋感到沉痛嘅悲哀嘅，咁就。對於個死難者的家屬咧，我哋想喺度即係致以一個最親切嘅真切嘅慰問嘅。 係 係。咁就你講到嗰個問題咧，就係、是、海事處咧，就係、是、嗰個喺8:30嘅時候，大概就收到嗰、那個信息嘅。咁係時間係8:23咁樣。 係咁，跟住海事處採取咗啲咩行動咧？其實。 我哋海事處咧嗰、那個緊急救援中心嗰度咧，就係、是、即時即係、就是、採取嗰個應變噶啦。咁我哋就係即時派船去現場啦，亦都同有關嘅部門聯繫，就係、是、去即係進行嗰個搜即係搜索嘅工作。 嗯、 因為當時我哋已經收到個訊息咧，就係、是、有人即係落咗海，而且係好多人落咗海。 你哋嘅船幾點鐘去到現場咁樣？ 第一隻船其實到嗰個現場咧，就係、是、水警嘅，佢拎嘅8:34就到到噶啦。咁、嗯、跟住咧就係、是消防船咧就8:41到嗰度。係 係。 咁啊我哋嘅船咧就大概9:00到嗰度，因為我哋嘅船即係主要喺大部分調動喺嗰個維港嗰度，即係管理煙花嗰個交通嗰個情況。 嗱、嗯，你嘅船去到之後，咁根據你嘅判斷，係咪已經確定咗呢個危難其實係非常之嚴重嘅？因為架成架船咧就係即係個尾咧浸咗落去，成100几人墮咗海。咁你講你話你有個啟動咗個機制啊？咁而家據報咧就話其實之前其實你同廣東省咧都已經有一個即係協定嘅。咁包唔包括你即時已經通知咗廣東省咧？ 我 要求援助啦， 有系有联系嘅，咁就喺呢一个合作方面咧，我哋其实就系、是、有个即系、就是、合作协议啦。咁有需 系我知道，但我想讲话，即系喺9:00你确定咗现场，即系原来咁大件事嘅，咁会唔会觉得系有需要即刻揾呢个广东省帮手？有冇都有冇即系采取啲决定，定系等到后来即系特首责成啊，或者系阿李刚即系中联办主任开咗声之后，先至会出现呢件事？ 我哋嘅即係搜救中心咧，同廣東有關嘅中心咧，其實保持好緊密嘅聯繫嘅。咁所以呢件事故嘅發生嘅時候，即係大家都有啲溝通嘅時候咧，大家知道，咁佢其實都有問我哋有冇需要去呢方面嘅資源嘅協助咁樣。 咪即係話件事發生咗9:00之前，其實你哋已經即刻聯繫咗已經。 我哋同嗰边系有一个经常嘅联 系 嘅。 唔系，我想问系9:00前即刻联系咗，我梗系知 道联系啦。会唔会好似啲天气嘅报告嗰啲气象报告，大家系有一个系好紧密嘅联系？可能系唔知每15分钟定每个钟头有联系。 阿林乐话，因为嗰件事已经发生咗啊嘛，佢哋又去到现场啊嘛，知道大件事啊嘛，100几人堕咗海啊嘛，即系我想就系问下，喺嗰阵时你作出嘅决定，有冇即刻联系呢个广东省有关部门 嗰度因为唔好意思，我就冇直接嗰、那个即系详细嘅资料啦。 即系到而家你都唔知啊，你做处长、哦。 主要系即系我哋呢、這个同广东嗰边系有即系呢个紧密嘅联系嘅。咁因为今 唔系嗰个你经常有，即系我哋清楚啦。我就想讲呢件事故，因为而家即系突发咗一件咁严重嘅事故啊嘛。咁你有个判断噶嘛？即系咪觉得譬如香港嘅救援嗰啲船只唔够啊，要即刻揾呢个港省帮手，你应该做到可以做呢个决定噶啦嘛？定系话后来？到特首出咗嚟，中聯辦即係阿李剛入咗嚟， 12:30咧就中聯辦問下啫，落咗呢個廣東省啦嚇。咁後嚟咧就話咧係佢哋係亦都有呢個係南海救116輪同埋南海救169輪同埋南海救302輪咧，就先後緊急出動參與搜救。呢三個輪船係咪有嚟到香港水域嘅拯救啊？請問阿處長， 幾隻船係佢哋係有到香港嘅？咁 係 其實即係話 喺呢個事故發生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船咧，佢哋都會聽到呢啲咁嘅信息嘅。咁嗰啲搜救船咧，佢哋亦都喺香港水域南邊嗰邊阻緊，即係喺度嘅。咁、 即係你意思話佢哋已經唔使你哋通知，已經自動嚟咗。 得有啲聯繫咁樣，咁佢跟住就 你其實都冇答到我，即係我話你有冇通知過去，即係叫佢嚟幫咗，定係佢自己收到信息自動嚟，定係即係後來即係李剛主任或者梁振英開聲打電話俾佢先至嚟。即係其實呢個好重要啊嘛。即系你都答我唔到，即系你系个海事处处长嚟，即系我想问一下你，作为个处长，去到九点钟，以你的专业判断，系咪觉得净系香港嘅救援咧唔足够啦，需要咧即系动用咧呢、這个即系要求广东省帮手？ 另一个方式问一问处长啦，根据呢个系粤港海上嘅搜救合作嘅安排咧，遇到类似咁样或者经已发生咗嘅海难咧，我哋香港会唔会系通报？俾内地嘅单位知道，咁然后喺个按照嗰个合作嘅安排，系咪佢哋会自动就会派船嚟帮手定点嘅咧？嗬？ 系，我哋其实咧亦都即系头先讲咧，基本上佢哋都系有即系收到信息嘅， 系 都联络我哋嘅。 嗯嗯嗯， 你嚟讲咧就话喺呢件咁嘅事故嗰度嚟讲系咁严重咧，我哋系需要动用所有资源，我哋都唔知道有冇即系话。如果有更多資源嚟講，即係都覺得一定係有幫助嘅。 嗯，唔係咁，梗係一定有幫助。我就想問一下你作為處長，咁你唔知道自己其實當時有冇做過決定，即係即刻通知，即係呢一個廣東省要求援助，定係事後先至因為特首責成啊，或者係阿李剛開咗聲，我先至做到。即係我想問呢樣嘢啫嘛。你都答唔到到而家。即系有定系冇啫嘛，其实 我哋就系有一个资源，佢可以用得到嘅时候，可以帮得到嘅时候咧，我哋咧就即系唔会拒绝呢样嘢。咁因为 冇人话你拒绝啦，即系根本有呢个帮助，梗系正常啊！我哋又多得呢个帮助啊！我只系问你有冇即时，即系根据你专业判断，觉得呢件事咁大件事啦，即系净系香港咧搞唔掂，一定要帮手啊！咁即刻启动个机制咯，有啲机制噶嘛，冇人话呢个机制冇问题，呢个机制完全冇问题啊！ 在我哋嚟讲咧，我哋喺本地嘅资源嚟讲咧，我哋系即时会动用所有资源。基本上嚟讲，我哋喺个阶段咧，就系冇话觉得必须要揾外来嘅资源。不过系有外来资源嘅话咧， 哦，咁我好清楚啦，即系话，其实去到九点钟咧，你哋已经知道咧，就系净系靠香港已经搞得掂噶啦。 嗯， 咁咧就系只不过呢个后来咧话。动用呢个港省嗰咧就系唔关你的事嘅，即系上头咧就系为咗政治需要先系咁噏嘅啫。 我哋嚟讲都系咁样啦，即系有资源可以帮得到嘅话，我 哋诶，咁我哋香港人都梗系觉得系啦，即系如果美国派队兵嚟救，我都觉得啱添，即系咁讲系咪先？ 嗯， 你唔会即系话反对有任何即系呢个资源可以帮到嘅话， 唔系冇人话反对嘅，其实香港人都好欢迎，即系广东省系帮咗我哋。其实我哋想搞清楚一件事实，究竟佢系几时接获香港通知或者要求嘅援助，然先有派船嚟啫嘛。其实， 嗯， 我想知道嗰个时序啫嘛。其实 系 冇话呢个有问题。 处长，不如我又总问一个问题啦，因为我今日揸住呢个系文汇报啦。咁佢就话咧喺清晨嘅四点钟咧，就四艘内地嘅拯救船咧就到达呢个事发嘅海域，咁啊等待香港水警嘅统一指挥，咁啊随时加入呢个系分区嘅系区域嘅进行搜查。咁嗱，海事处就要系监察或者系管理个海上边嘅系一啲嘅系安全啦。咁喺拯救过程系水警定由你哋去系指挥领导呢件事嘅？ 水警咧，佢最先到场嘅，咁佢就系一个喺现场嘅一个指挥嚟嘅。咁当时咧嚟讲咧，就 系 由水警就去喺个现场嗰度帮手，就负责即系指挥嗰个现场嗰个搜索嗰救援嘅工作。咁但系咧就喺呢个方面工作咧，同我哋嘅救援中心咧就即系不时咁样系好紧密咁联系嘅。即系大家亦都尽量参与俾意见，就点样去。加强嗰、那个即系搜索个功能咁样， 系， 咁我哋而家都好清楚啦，即系当晚其实海事处扮咗咩角色，即系当然我哋都即系完全系即系赞赏呢海事处，其实第一时间都叫赶到现场啦，处理件事件啦，咁啊好多谢啊， 多谢 处长嘅吓，唔该晒， 嗱，我而家又揸翻呢个系亦都系吓文汇报嘅，佢引述咧新华社报道就话咧，交通运输部嘅部长。内地嘅当然系啊，杨全堂咧坐镇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咧就指导搜救，要求咧全力协助香港方面咧搜救失踪嘅人员。咁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咧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协调指挥广东省海上拯救搜救中心同埋交通运输部所属嘅专业救助力量咧，全力协助香港有关嘅机构咧开展搜救。 唔系啊， 嗱点啊？ 唔系呢啲讲冇用嘅，即系其实讲得好清楚。其实嗰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咁啊第一时间去到消防处，跟住水警，跟住就海事处。但去到九点钟咧，其实大家都清楚，就百几人落咗海就好大件事。不过咧，以香港嘅救援力量咧，就足够应付。喺当时嚟讲，其实系冇通知到广东省嚟援助。呢、這个系去到十一点咧，阿李刚同埋呢个梁振英去到医院现场里面呢先讲呢样嘢。咁梁振英就话即邀功呢就话佢即已经要求咗李刚呢就通知过嚟帮手。喂已经其实救到7:18啦已经。 咁而李刚呢、這個、就真係12点半又打呢个电话㗎。係、啊。 12点半已经救咗大部分嘅人啦、嗯。已经系。所以呢个系嗰个政治解说多过系个实际情况嚟㗎，实际需要嚟㗎、嗯。 好啦咁我哋呢而家电话呢就有呢个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㗎。高永文医生你好，局长有系我哋咧一路睇翻呢个时序咧，就系、是、你哋喺8:40嘅时候咧，就经已咧系要启动呢个紧急应变中心，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成个工序系点样嘅？ 哦，我哋因为医管局一向咧都有一个紧急应变嘅措施嘅，咁当然系随住我哋嘅经验咧一路咁改善咧。 系，我想问下你局长，你系当日系几多点钟知道呢件事嘅？ 大概9点钟到啦。 啊，你9点钟先知道。 大概即系当时咧，其实已经即系医管局系已经系即系启动咗、那個。 即系九点钟，你个人先收到个通知，话发生嘢咁大件事，有百几人堕咗海。 咁我就随即咧就即系过咗去玛丽医院。 O K， 即 系你冇留喺度睇烟花啦。 但咩啊？ 你冇留喺度睇烟花啦？ 我冇啊，我冇。 哦，即系当晚你 我冇睇到烟花。 O K， 即系九点之前嘅事，其实你系唔知道嘅，因为如果根据正话呢个海事处处长讲咧。其实去到九点钟咧，就已经所有嘅单位去晒噶啦，消防处啊、海事处啊。 其实嗰啲运作嘅单位咧，其实包括医管局已经动员晒噶啦。 系， 即系九点钟就知道咧，机制好， 就有咁大件事，所以变咗就开始，即系其实都做得好好啊！即刻系即系将分流去到五间医院啦，即系拯救即系过百嘅伤者同埋死者啊，系咪？ 系啊，因为其实好重要系嗰个分流嘅作用，因为现场嗰啲救援人员同埋我哋后来嘅医疗队咧。在现场除了紧急的救援者那些工作要做呢，其实就是分流。因为他最重要的呢，他就会将那些是第一个优先需要抢救的，就整了个红色的那个牌这样的。 OK， 由9点至11点啦，其实你作为个局长应该已经掌握到的情况呢，即是送去五间医院里面的伤者啊，同埋这个可能有些罹难了的情况是怎样。因为到特首去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11点了嘛，是吧？即系其实你已经可以系足够话俾听个情况点，譬如有几多人嚟死咗，有几多人嚟受伤，或者几多人去咗医院。 其实个情况一路演化紧嘅，个情况就唔系好似你咁讲，因为咧中间其实都几混乱，因为咧最紧要系冇一个乘客嘅总数同埋个名单嘅、 嗯。 一路咧我哋问极咧都系唔能够肯定到有总数几多乘客几多。 但一路有几多人嚟咗医院咧，就应该有呢个数目 嘅。陆续演化嘅， 陆续演化， 系、 okay, 一路喺度演化紧嘅。因为我哋一路咧，就一边嘅消息咧就喺现场话有几多人送紧啊，一边嘅消息咧就系我哋喺即系透过我哋电话同埋更重要嘅就系医管局嗰个电脑嘅信息系统咧，就系呢边医院又嚟咗几多个，嗰边医院又嚟咗个，可以话俾你听咧。那個數目是分分鐘是變緊的。 OK， 那我想問一下，局 長你算不算第一個是接受這個媒體訪問的是問責官員？ 你說我啊？ 是啊是啊，因為呢我們在電視見到你的時候呢，就你也有講返在個現場啊，那個是失事啊，或者意外 的情況的。 是啊是啊，但其實當晚來講，特首都在瑪麗醫院都接受了媒體訪問的了、 嗯、 即是我和特首那晚。咁、 嗯嗯、 所以即係我又唔可以咁講，即係我諗即係當呢件事嘅過後善後之後可能係咁，我就唔知啦。 啊，局長，我想問一下啦，咁而家經咗一日啦，已經嚇，咁點解即係譬如話已經確定咗，譬如38人罹難啦，咁有啲就危殆啦，咁又有啲傷者，咁點解到而家嚟講，即係理論上時間已經足夠啦，到今朝都冇辦法知道具體地其實邊38個人罹難，同埋嗰啲傷者名單點解仲冇公布咧？ 是啊，這個呢其實我可以講俾個機會我講講，因為呢實際上呢就最重要我哋冇，好譬如話你如果係空難嗰陣呢，我哋有乘客嘅名單同埋數字，但係呢件事係冇嘅，咁所以呢就我哋一就要倒轉頭做嘢嘅，即係我哋嘅同事喺搶救 即係個病人啊穩定嗰啲即係醫療嘅情況之後咧，我哋有另外一啲嘅同事咧，就係、是、要去即係去安慰呢啲病人。喺安慰之餘咧，就了解佢哋究竟你有幾多家人係同你一齊咧、或者係朋友同你一齊咧一個組群咧、因為佢通常都係即係一個組群咁樣去參與。咁然後咧就再去幫佢了解。咁好啦，咁成個組群或者成個家庭裏面啲人咧，仲有冇其他？嘅傷者咧喺其他醫院裏面咧， 係嗱，全部詳細名單，即係我哋都明白啦。即係到而家嚟講，可能都未可以確定。咁但係 傷者嘅，即係有去過我哋醫院接受治療嘅傷者嘅名單咧， 應該有 嘅，或者死者名單我哋有嘅。 傷者一定有啦，如果清醒你 咪 知道啦。 而且我哋要咧，唔係一張名單，係將呢啲名單盡量將組合。呢、這個係一個家庭或者朋友嘅組合，中間缺咗邊啲人？是我哋喺个系统里面都仲未揾到嘅。然后咧呢啲人咧，我哋仲要同时再问问佢呢啲人嘅年龄、岁别，仲有咩特征，着咩衣物。 唔系呢个就系估计啲仲未揾到嘅。 然后就将呢啲嘅资料咧，其实就俾咗。 但我想问下，已经系确定咗罹难嘅嗰啲名单，可唔可以公布到咧？咁样？ 我哋系将呢啲名单俾晒俾警务处，等佢整体，因为其实你冇 即系变咗冇公布就系、 你冇一个整体嘅图像嘅，因为警务处仲有30个系遗体，咁我哋个8个里面咧，喺唔同阶段咧，都系确定咗一部分嘅人嘅身份，有啲佢嚟到，譬如话已经系抢救唔到，佢身上冇身份证明文件，喺未有家属正式认知 之 前咧，佢、都系未确定身份。咁所以呢啲資料呢，我就算我俾咗一部分幾個都冇用，即係令到其他人更加擔心嘅啫。 咁如果我哋知道呢，特首啊同埋其他嗰啲係可能好多人都好關心呢啲咁樣嘅係罹難嘅係海難嘅係人士呢，究竟佢哋去到醫院度去慰問啊，去關心，有冇妨礙你哋嘅工作嘅呢？ 唔會嘅、根本呢，第一呢，我哋係會好小心咁分開呢，就係話救援嘅人員呢，我哋唔會阻礙佢哋救援。就算呢特首或者其他嘅即係同事呢，去到醫院的話呢，嗰啲病人呢係第一佢自己同意，第二佢係已經穩定咗個情況喺度休息緊，嗰啲我哋先去探望。我哋唔會即係我哋唔會俾任何人呢去影響到即係搶救嘅進行。再者呢，我亦都想講呢，呢啲咁嘅探問呢係有個積極嘅意義，因為喺中間裏面呢、其實就係唔止前線人員，就係、是、我哋都知道現場嘅情況係點，係有可能仲有人呢被困喺個船艙裏面、有可能有啲人呢又有救生抱之後漂流咗，因為個水流好犀利，漂流咗去一個遠啲嘅地方、而且仲知道呢，因為仲有好多人呢係揾唔到，係個身份又未明，有啲可能根本睇完醫生自行離去、或者上岸之後自行離去冇睇過醫生，咁變咗呢，我哋係唔能夠設定咗個上限，一個網話你搜救到100个人呢就啱好啦，夠啦，而係呢仲有人可能係失落，佢可能返咗屋企，亦都有可能呢仲喺出面海面等候救援。呢啲對特首同埋其他嘅官員呢去指導整一個整個救援工作嘅嗰個繼續進行咧，其實係有積極嘅用意。咁、所以我希望即係公眾會理解呢。 喺、現場記者嘅採訪，你覺得有冇妨礙到係你哋工作咧？ 其實又冇嘅，因為咧我哋嘅同事同埋啲記者咧都相信，即係我喺我嘅經驗裏面咧，啲記者都相對合作嘅，因為佢哋咧係會喺出面一個地方採訪區度咧係等候。咁同埋佢哋，我從來冇見到有記者咧係入侵到一啲治療嘅區域咧，影響到我哋同事嘅工作。呢一方面咧係亦都俾個機會我向我哋嘅傳媒嘅工作者咧係致意，即係佢哋做佢哋嘅工作之餘咧，其實係好配合我哋嘅醫院嘅同事嘅個工作嘅。 係嗱，尋日我哋提出個質疑，因為我喺電視度見到啲畫面咧，就有啲記者咧就不停咁樣追問一啲嘅家長，而佢哋就喺揾緊佢啲子女嘅。 即係現場嘅情況我就唔知啦。 係， 因為你現場咧，佢唔能夠圍起一個範圍，但係喺我哋醫院咧，我哋喺呢方面咧就係、有啲設施咧，我哋係可以咧同啲記者有個理解。呢、個區域咧，你可以喺度採訪，裡面咧係我哋工作嘅地區。 係局長睇嚟會唔會就因為你夠咁多嘅係同事係同呢啲係傷者係有傾談，所以你係比現場清楚啲嗰個處境，所以係你喺記者同係你傾談嘅時候，你好似都俾緊一啲係可能比海事處同埋警務人員咧更加全面啲嘅一啲狀況俾佢哋咧，嗬。 咁又唔可以咁講，因為我就係比較掌握醫管局對所有嘅病人治理個病人嗰個醫療嘅情況咁解啫。 係，好多謝局長， okay, 多謝曬。咁而家咧就係有個緊急嘅係交通報告嘅，就係、是、咧 港铁表示，由于上环站嘅隧道有障碍物咧，影响咗列车服务，来往金钟至到上环列车服务系暂停嘅。荃湾至到金钟嘅列车维持三分钟一班嘅。港铁嘅发言人就表示，正安排接驳巴士系来回金钟至到上环嘅。港岛线嘅乘客可以喺金钟咧转乘呢个荃湾线列车，系前往中环嘅。呢个系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上环站隧道有障碍物，咁影响咗金钟至到上环嘅列车嘅。 嗯，呢个服务员咧停咗两小时嘅，已经系啱啱翻工时间。我谂交通比较繁忙嗰啲啦吓。咁我哋不如咧就去咗新闻之后咧，再翻嚟咧即系讨论有关嘅问题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港铁上环站隧道有障碍物，影响列车服务，来往金钟至上环嘅列车服务暂停，柴湾至金钟列车就维持三分钟一班。港铁发言人表示，正安排接驳巴士来回金钟至上环，港岛线嘅乘客可以喺金钟转乘荃湾线列车前往中环。南丫岛撞船意外，至今造成38人死亡，4个人伤势危殆或者严重。涉及意外的港九小轮被质疑在撞到港灯客轮之后不顾而去。港九小轮晚上发声明指，同港灯客轮相撞的海泰号在意外发生之后曾经停留在现场，而船长亦都曾经用无线电通知有关部门这一种事故。但是因为海泰号已经入水又出现倾斜，加上有几名乘客受伤，所以将船驶走往榕树湾码头寻求援助。声明又指赔偿的问题已经交由保险公司处理。而在意外之中沉没的港灯船现在停泊在南丫岛阿胶湾对开的岸边，船身较后位置损毁严重，差不多全部栏杆都损毁。港灯朝早在总部同三个工作地点安排同事集体默哀三分钟。天主教香港教区晚上会举行特别弥撒，为亡者求安息，为伤者同他们的屋企人祈求平安。弥撒由主教汤汉书记主持。特区政府将会在明日定为全港哀悼日，政府机关的区旗一年三日下半旗致哀，并且在18区给市民签署吊唁册。海关在机场检获市值大约645万的可卡因毒品，拘捕一名25岁涉嫌贩毒的男子。海关人员昨日下午截查一名从巴西圣保罗抵港并准备搭船过境到珠海的男子，在他的行李箱夹层入面搜出合共重大约6300克的可卡因。被捕男子报称是侍应，被落案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名，朝早在荃湾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海面有涌浪，周五同周六风势颇大。而家个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1%。这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03，呢分钟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又要提多次大家，由于港铁上环站隧道咧里边有障碍物关系啊，影响到列车服务，来往金钟至到上环嘅列车咧要服务暂停噶，相信咧会维持长嘅一段暂停时间啦。咁啊，柴湾至到金钟列车就维持三分钟一班。咁啊，港铁发言人表示咧，正安排紧呢个咧接驳巴士来回金钟至到上环，港铁线的乘客可以继续在金钟转乘这个荃湾线列车前往中环方向，各位出门口要留意了。好，看回出面的车龙先，港岛区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回洪隧加上落中环去到这个维园落桥位，看回香港仔隧道过海加上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继续要间封点的，嗱嗱声走埋去九龙区看看公主道过海，龙尾没什么变，枕住在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骏发花园，看回加士居道 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噶。另外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无街五至东隧过翻香港咧，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浸噶。新界区私隧出翻九龙继续浸住喺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现时排翻到石门回旋处噶。系啦，惨剧事件发生啊，当然要尽力抢救啦吓。但系咁啊，每次听到国家领导人佢哋分事，香港官员全力要做好抢救工作。真係有啲硬意㗎，大佬啊，我唔係話乜嘢做分化，但你唔講呢番說話我哋都會照做啦，係咪？嗱，大家你試講句，係咪國內有咩事件冇你老人家講句佢哋唔會做先？嗱，通過深信啊，香港呢個拯救生命絕對係放手位㗎，各位繼續努力，唔好放棄啊，好揸緊車，各位請緊記啦，保持警覺，安全駕駛啊。 DBC 數碼電台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沉痛哀悼，心智慰问，关切善后，严肃追究。DBC 数码电台对十一海难死伤者家属致意。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我其实有个 B B 咧，想同佢考啲九龙塘啲学校啦。 有冇面试问啲颜色嗰啲问题咧？ 千祈唔好带自己最心爱嘅玩具，点样去攞玩具玩？咁其实就睇家长嘛，你都叫佢唔到。 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 留意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五下昼三点到四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开心快活人》 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运动声语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欧债危机前扰不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百分百支持 DBC。 德哥话全力撑 DBC 各位员工，梁振英你仲唔落台？趁早落台，跌得冇咁惨啊。 JD 话支持 DBC， 支持民主，希望泛民可以放下分歧，团结再合作。 宋小姐多谢 DBC 全力支持大班，继续为香港人发声，争取民主同公义，加油！ 许言日言乖孙 ，DBC 的声音会永远伴你成长，无言感激大班及各员工。 袁生袁太支持 DBC 为正义公理发声，大班及 DBC 各位员工努力加油！ 我是汤正川，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商户， 想揀卧铺首选威德，佐敦山林道三号八楼，电2801-4939。 百分百支持 DBC。 陈女士撑 DBC， 支持大班同埋各位主持，加油。 梁伟伦百分百支持 DBC。 刘先生支持 DBC， 支持大小班。 DBC 加油，期待黄伟文大师归队及将前因后果集结成书。启德花园林生林太上，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新界东北发展区彻头彻尾是深圳香港同城化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就被包装为解决香港人居住需要的新市镇。一场保卫香港高度自治、反对割地卖港的抗争就如火如荼地蔓延了。不过向来主张中港融合的特首梁振英在商台访问里面就驳斥割地卖港的指控。 无稽之谈， 新界东北个发展计划呢唔係啱啱出现㗎，而喺08同埋12年喺立法会嘅发展委员会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呢，亦都从来冇人提出呢话我哋发展新界东北呢就会造成啲咩各地卖港啊，甚至乎有人话赤化等等嘅问题。 梁振英重施故技，将所有有争议嘅政策都推俾前朝政府，就唔系自己嘅问题，都可算系佢惯用伎俩。咁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日前对梁振英嘅一番评语，如今仍然都用得着。 如果认为上届嘅政府做得唔啱嘅，咁你咪改变佢嘅政策咯，你亦都有权咁做，但系不能够话你呢啲系上届嘅，好似同自己无关，因为冇办法嘅，你处理得好，市民对你嘅印象就即刻有机会升，所以危机咧虽则系有危机，但系亦都系有机会表现你嘅才能。如果你自己冇才能嘅，咁就唔好怪人哋啦。冇才能又点治香港呢？ 手足口病可以透过患者嘅口水、鼻涕同排泄物传染俾小朋友。记住勤洗手，唔好共用毛巾。万一染病，千祈唔好翻学或者去泳池，仲要保持空气流通、清洁卫生。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黎则粉。 今日苹果的评论的标题就是除了哀痛还有一大串问号。内文说，特首梁振英昨日宣布星期四为全港哀悼日，政府机关将会下半期致哀，中午12点就有默哀仪式。苹果认为今次海难不但伤亡惨重，更加震动整个社会，等市民透过默哀和悼念活动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思，展示对家属及幸存者的慰问关怀，是合理的做法。现在最重要或者最迫切的工作呢，就是尽快按确当程序去调查导致今次严重海难的原因，并且预防同类惨剧再发生。在不算恶劣的天气和海面状况之下，居然会发生今次两艘客轮严重碰撞和沉船惨剧，当中是否涉及人为因素，是否涉及疏忽或者判断失误，是不是有人罔顾乘客的安全，这个都是死难者家属心中的疑问，也都是市民心中的一个大问号。此外，撞船事故发生之后，受创较轻的一艘船很快就驶离现场，没有协助救援沉船乘客，是不是合理，同样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另一方面，今次海难造成咁重大嘅伤亡，实在令人怀疑现时载客渡轮嘅救生设备、应变措施同埋安全规定是否足够，系咪有进一步加强嘅必要？就以乘客数目为例，事发20几个小时之后，不管系警方或者系船公司方面，仍然未能够弄清楚究竟被撞沉嘅船上有几多嘅乘客，亦都未能确定是否有人仍然失踪。苹果话希望警方的刑事调查能够尽快进行，更期待独立调查委员会可以尽快开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死伤者讨回公道，让家属释怀，消除公众疑虑，防止惨剧再次发生。另外，信报亦都是有评论的，就说今次撞船事故不单止伤亡惨重，事关几十条宝贵人命，而且明显触及公共安全问题，牵涉公众利益，由此激发起社会群体关注讨论，为惨剧伤亡而叹息，发乎人心，势所必然。目前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为事故进行全面调查。好明显，只有找出事故真相，才能够吸取痛苦教训，避免类似的惨剧发生。如今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追究今次撞船事故的刑事责任，此举不单只是为死伤者讨回公道，使失责和疏忽的人受到应得的制裁，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问责，再次唤起肩负维持公众安全职责的行为人必须要履行应尽的责任，重视人类宝贵生命，与此同时也唤起社会对公共安全的应有警惕性。 呢单海难咧，亦都令到呢个国际传媒关注嘅 BBC 啦、CNN 啦，咁啊，同埋英国《泰晤士报》啦、美国《纽约时报》啦，都系有一个系重点嘅介绍。 即系咁大个灾难，其实全世界都有报道啦。不过其实讲即系讲真啦，即系综合到以往嘅最新嘅资讯咧，你其实睇到咧，第一。即系香港真系有专业精神同埋嗰个工具理性系冇问题嘅。其实讲真，即系所以证实咗咧呢个中新社咧，即系嗰段网嘅新闻咧就系作出嚟嘅。同埋而家好似系删咗，而家 删咗删咗。 嗱，事实上即系呢个海事处也好，消防处也好，水警好，其实全部冇问题嘅。即系包括呢个医务卫生医务人员亦都冇问题嘅。嗱，譬如你睇到件事件发生咗，即系冇几耐23分发生，即刻通知到。咁正话都有网友。即系打出嚟，原来呢个无线8:40都会有新闻咧，就打出嚟嘅喺个做紧节目嘅。 所以我话睇新闻系会，即系睇电视系知道嗰晚系有个有个。 咁即系话，其实讲真啦，喺九点前咧，就全港嗰啲问责官员，包括梁振英，全部都知道晒呢件事嘅。咁正话高明明讲就佢冇睇烟花啦，所以变咗佢系 即系尽责嘅 问 责官 员啦，所以亦都做得好好啦，即系将啲伤者分流到5间医院啦。咁当情况都够好混乱啦。不过我觉得佢一点都冇答到嘅就系话，当然去到而家嚟讲都唔可以确定咗， 因为你名单方面 咁系咁，但系一定系有啲人咧就已经确定身份噶，唔会38个都确定唔到啊嘛。系咪先啦？咁点解唔可以确定咗先公布咗先？ 头先咧海事处咧处长咧都系冇答得好清楚，但系事实上咧佢哋有啲公民系做得好足噶。海事处9月14日已经发出咗呢个2012年国庆烟花汇演嘅航海警告，咁入边咧个航海警告嘅规定就话咧，所有前往观赏烟花嘅船只咧喺启航前必须确保船上所有儿童不论何时均需穿上救生衣。另外， 冇人质疑过佢呢个问题。 船东同埋船亦需保证咧，船上所有人均获告知所有救生设备嘅存放位置，同埋穿上救生衣嘅正确方法。 唔系呢个冇问题。 好明呢个就系、是、大家就系忽略咗啦。 其实有晒啦，咁你可以话即系当日可能两架船里边嘅船长就冇责成嗰啲即系乘客，或者就算讲咗咧，啲人都可能都唔做嘅，即系等于好似大家知而家搭车喺尾座都要揽安全带，咁大把人都唔揽啦。即系嗰个反而系其次嘅问题啊。即系而家唔系追究去海事处嘅责任。即系我想讲嘅就话，其实。本身香港的部门里面全部做晒佢自己应该做嘅嘢。因为呢个就唔使责成都做㗎啦，全部都做晒。你諗下去到九点前呢已经系成千人已经去几个部门派成千人去到现场。即系知道嗰件事大件事啦。系咪知道死好多人啦，所以即刻通知呢个高永文，佢亦都知道系大件事，即刻系安排5间医院分流去处理啦，唔系整一间做啦。其实全部做得冇问题㗎，做得非常之好㗎。即系我想讲一个问题就话，而家咪更加证实咗11点钟呢、这个梁振英去到医院里面讲的是废话咯。因为其实点解正话嗰个署长闪的旗帜呢，佢又唔敢讲真话，惊讲真话里面呢就反正佢个老细呢其实系讲埋啲废话嘛。因为去到九点钟呢，其实已经大部分嘅人呢已经救咗出嚟，已经知道情况系点样咁真系。你去到即系夜晚嗰个梁振英，即系当日镜头讲就话请求咗呢个李刚主任，即系搵呢个广东省嚟，咁即系其实之前其实冇通知过佢啦，因为冇呢个需要啊嘛，专业判断 系 已经知道系做到啊嘛，香港人自己做到啊嘛。咁你到夜晚11点钟呢一个梁振英同埋李刚做呢场 show， 咪纯粹系政治 show 咯。咁跟住咪半夜3更先至嗰几架广东船嚟到，话我哋唔系话要否认唔需要帮手，多人帮手冇问题噶。你话美国啊、苏联啊派啲人嚟帮手，我哋无人欢迎添。即系如果系有需要的话，系咪先？即系唔系呢个问题啊？又话你有乜冇必要去做呢个咁嘅政治 show 咁啊？加上内地啊，跟住老作啦，就系话系因为佢哋嚟咧先救咗95人啊！呢啲咪真系唔系事实咯？ 嗱，我头先读嗰段咁样嘅系叫做系一个咁样嘅警告同埋一个规定咧，就系话以后再有水上活动咧，真系嘅小朋友。一定要咧，系喺任何时间都要系穿上救生衣。而家我哋知道有5个小朋友系离世啦。咁如果喺睇烟花嘅晚上，家长又好，船上嘅船长又好，工作人员又好，有提醒佢哋有着起救生衣嘅，咁我哋就唔会见到呢个惨剧。 系，即咁讲，即系。咁佢同你讲法呢，一去到讲真就咗提咗之后呢，可能你家长自己都会疏忽， 佢子女都系唔滥，都会系咁嘅，即系都呢啲即系经常都会有啦。但系一个即系情况反而唔系喺嗰度，因为呢件事好不幸，真系意外，即系已经尽晒力，即系有啲救唔到，即系唔系 尽力。但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系要咧自己要照顾自己啊嘛， 唔系 嗰个船长同埋船员有责任去提醒佢哋啊嘛，系咪啊？ 唔系而家未正一条报告出咗，你唔知有冇？ 呢个唔使啊，使乜调查啫？嗱，呢个我就真系唔明啊，真系你明明系你系应该自己照顾小朋友啊嘛，真系吓。 系啊，个重点唔喺呢度啊嘛，即系林德华 啊， 系咪先？嗰件已经发生咗啊，即系呢个将来都即系一定会追究责任。可能你去到最后就话哦，原来讲咗之后你都唔揽安全带咁，即系唔通抵你死咩？唔通咁讲咩？冇可能系咁噶嘛，系咪先？即系我个问题唔喺呢度啊嘛，个问题就话喺翻即系梁振英点解要做呢场咁嘅政治 show 啫？ 嗯， 你点解要系做呢场咁嘅政治 show 啫？因为其实香港 唔系嗰个我冇排除我，但系我意思话呢件事起码有件事要吸收个教训就系、是、以后真系坐小巴，以后揸坐水私家车后座，点解你唔揽安全带啫？会死人噶嘛？真系交通意外几多人系飞出去啊？就因为冇揽安全带，会交通意外会飞出嗰个车厢外边，咁咪会致命噶嘛？ 唔系咁当然系啦，即系等于次次交通意外都咁，但系次次亨都一样系，即系重拖你个覆辙啫嘛，系咪？即系今次成件嘅事件嗰个重点唔喺嗰度咁嘅，个重点就系点解你要将所有嘢都要系变成系，即系譬如而家好多人话，因为大斌讲出嚟话唔应该将个问题政治化，但其实系将成件事件政治化就系梁振英同埋呢个李光啊，再加上国家领导人咯，即系完全多谢佢嘅。香港已经做晒所有嘅嘢，你先至。出个声明，你哀悼梗系冇问题啦，善后里面提咗帮助梗系冇问题啦。 哀悼我都唔明，点解系听日？点解唔系今日哀悼啫？ 唔系我讲话国家领导人啦，即系你跟住整个指示话批示香港政府里面责成，呢啲咪完全系喂香港去处理危机咧，系唔需要中国化噶，即系用中国化嘅方式处理危机，就死得人多啦。即系就好似四川灾难咁啊！即系明明有个要点喺呢度啊！即系我对香港完全有信心，即系话就算冇呢个咁嘅特首责成嘅，都自动系自觉所有嘅有关部门里边做紧佢自己应该要做嘅嘢啦。咁事实证明亦都系啊嘛。咁所以变咗喺呢件事件上咧，即系我就唔即系就唔会责难话即系香港自己本身嘅单位，包括海事处也好，或者呢、這个即系消防处啊，即系警队啊，即系医务人员啊，系冇问题嘅，全部冇问题嘅，全部都。咁意外就意外，即系有啲嘢真系即系冇办法系，即系过得到，已经尽晒力去做啦，系咪先？咁而系将件事政治化，变成系好少，甚至系影响到根本。喂，仲有冇一个两制啊，大佬？喂，如果咁小事，呢啲全完全系香港自己内即系嘅内务问题，你作为一个特首都系去咁样处理嘅，咁啊真系唔该啊，真系。即系个问题喺呢一度啊嘛，根本就系、是。咁至于就系吸咗嘅教训啊，每一次意外里边咧，之后咧，即系大家都会明白到噶啦，都系需要系咁样做噶啦。咁但系好多时呢啲咁嘅错误就系不断就重复又重复噶啦。 嗯，咁梁振英会唔会喺从呢件事度系吸收咗教训，以后唔好咁乜嘢都系要向阿爷度系献媚咧？真系啊！ 咁但系因为喂，佢做得呢个位置就系完全就因为拜呢个中联办之赐啊嘛，所以变咗佢咪。佢嘅行为，佢处理嘅方式，咪充分反映咗即系佢嘅存在决定嘅意识咯。 嗯，好，我哋咧就当然啦，我哋明白咧就系呢个时候咧就好多时候咧，我哋就话唔好咁快去讲啲赔偿嘅，但系呢啲有啲公民教育都系需要嘅，真系。好，我哋今日请嚟咧就系国际专业保险咨询协会嘅会长系阿罗少雄嘅，早晨阿波， 系早晨， 早晨。好唔好同我哋讲下咧？系嗱，我就记忆之中咧，我哋私家车买呢个第三嘅保险咧，都系要去到系个系咪赔偿总额去到1亿嘅系咪啊？ 系啊，冇错 吓。 好啦，法例上 如果系咁系轮船又点咧？譬如因为佢往往都系，譬如今次我哋见到咧百几个座位嘅轮船，一般嚟讲佢哋投嘅第三意外保险嗰啲系去到几钱嘅要？ 嗱，通常咧佢哋咧就有一个最即系类似最低嘅消费啦吓，即 系 或者最低嘅要求啦 吓。 咁一般咧就系会用分开双船同埋呢个自用嘅私家船嘅。 系系。 咁私家船嘅咧费用咧就系嗰个第三者个保障就细啲嘅，只系去到60万嘅。 系。 咁呢个只系起点嚟嘅。 系。 咁另外咧商务嘅船咧就由500万起嘅。 系。 咁当然要视乎佢只船嘅大中细啦。 系。 嗰、那个载客量啦，同埋其他嘅因素嘅，但系呢个只系一个起点啦，即系等同汽车，香港就讲紧系1亿， 但系1亿嗰个系法律规定最少有呢个啊嘛， 系最低嘅，即 系 等同我哋喺香港翻去国内揸车咧，佢都有一个叫强制性嘅人命伤亡保障， 系 就系、是、12 12萬人民幣嘅啫， 係係，即係最高12萬人民幣， 最低嘅， 最低， 當然啦， 最起碼 係啦，起碼嘅，即係你要有咗呢個保障咧，咁你海事處先會俾你航行嘅。 係，嗱，波咁我就覺得奇怪啦。嗱，你雙船嚟講，咁你應該計算佢嗰個係即係嗰個乘客量啦，又或者係佢嘅使用係點啊？最少500萬，咁啲咁少成咁咧，真係啊？係咪因為係咪海上嘅意外好少嘅咧？ 這個都亦都是的，你其實如果即係看下香港現時嗰個實際的情況，在海上發生的事故和個索償呢，其實不是很多的，是 是 是，如果雙方面都遵守這個、船主船長都依照這個法規、遵守這個規律來講，其實機會發生意外真的 很多，機會率就是一定的撞船是低過撞車很多的、 是啦，你車你就差不多日日都有事故啦，是不是，在海上其實每一年的事故是有數字記得到的，所以他的要求起點就沒那麼高 了。假若呢，假若啊，唔系我哋唔系讲今次呢个海难啦。假若有一个无论系呢个系游艇又好，或者系商用嘅船只又好，佢投保嗰个意外保险额系唔够嘅，因为嗰个系死难者嘅系杀伤系超嗰个额嘅，法庭咁会咁点处理？系咪嗰个船东自己要负责啊？ 要由翻船主， 船主要俾啦。 船主要负责呢个责任。 哇，今次跌啦，真系啊！ 系啊，咁一样嘅啫。其实你而家见到呢大厦嘅第三者保险都系啦，法例规定你买1000万嘅啫嘛。咁你当然你睇下你实际嘅情况足唔足够啦，即系例就有喺度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以我相信两间都系大公司啦，即系发生事故嗰两间都系大公司啦。基本上我谂佢就唔会即系买咁细嘅额数嘅。我相信佢嘅保障，我谂都系会充足嘅。反而就话调翻转头就担心话，今次嗰个索偿额可能亦都系一个 天文数字系嘛？ 天文数字，因为你罹难嘅人太多 了。因为咧，根据翻今日报纸讲咧，就话2003年喺呢个系有种交通巴士嘅交通意外咧，都成1亿嘅嗰个赔偿系后嚟 系冇错冇错。所以嗰个定个1亿，当时大家都有个争议嘅吓，话究竟够唔够咧？咁亦都系睇以往嘅历史啦吓，咁所以先定咗个1亿个数嘅吓。但系当然，你学你话斋，你嘅1亿，你如果唔足够嘅时候，你可以额外同保险公司要求，只系呢个系法律上需要你买个最低嗰个限额嘅。 系，因为今天嗰啲如果意外杀伤咧，就会系计埋咧，可能佢系属于咩工作岗位咧，个入息点样样啦吓，咁系一路咁样计噶嘛，系嘛？ 系啊，最大问题咧，如果你话过咗身咧，就条数就仲容易计， 即 系好似等于你要劳工保险一样啦，你最高可能个司令可能去到200万，如果一般嘅工人，但系论尽咧就话佢今次如果有伤。嗰啲咧，因为佢日后所有嘅 医疗 费用啊，医生啊，照顾嘅费用啊，药物啊，甚至有啲嘅医疗嘅器材啊，供应啊，同埋个心灵上嘅创伤，其实整体嚟讲咧，所以我觉得将来个数据影响系几大，就系 即系个保险都会赔偿埋有关心灵创伤 嘅，系啦，因为呢个亦都系成件事件除咗伤亡同埋医疗嘅费用，其实都系喺个整个保障同埋嗰个伤者亦都有权喺呢方面要求一个索偿额。 系咁，譬如雇主方面咧，譬如话呢今次咧，港灯咧，佢哋自己都系佢哋公司嘅船啦，又佢哋公司自己组织一个员工嘅一个康乐活动啦，咁系咪佢哋有需要俾双重嘅保险嘅？一个方面要俾员工佢嗰、那个。是一个的保障吓，定系将来会系点睇？ 其实基本上咧，所有嘅员工啦吓，因为系港灯嘅员工计啦，咁一般就系喺个劳工保险嘅保障范围嘅。 系， 但系咧，佢今次呢个活动咧吓，如果系佢私即系自己去组织去活动嘅，当然你话嗰啲船员啊、船长啊嗰啲，咁梗系就喺劳工保险入边啦。但系你话入边嗰啲所谓乘客啦吓，咁睇下佢系咪公司叫佢，喂你负责去组织安排呢个活动，嗰扎就另议啦。如果你系纯粹去参与呢个活动嘅人士嚟讲咧，咁就应该就唔喺个劳工保险保障范围之内咯。 即使佢系公司雇员都唔会啦。 系啦，叫你去做呢件嘢，同埋系当值期间咧，通常一般 系 呢啲系今次两架船啱啱嘅性质唔同噶啦，一架船咧正常系公务嚟嘅，因为嗰个渡轮嚟噶嘛， 一架商营， 即系好明显系做紧工作啦。咁另外嗰啲乘客就系、是、即系呢、這个就系无辜即系、就是、受到意外啦。虽然咧就而家都冇知道究竟即系嗰个渡轮里边系有冇人死亡啊，即系咁粗略估计就应该死亡就佢嗰度冇，应该系受伤嘅啫。咁但系另外一架咧就系、是。就即系有部分就系开工嘅，即系嗰啲船员啦。 嗯， 就部即系其实大部分就应该系去即系参加，其实嗰个一个即系游乐性质嘅嘅事件嚟嘅。 嗯， 咁因为嗰个性质完全唔同喎。 系啊，冇错。反而劳工保险咧，大家都知道啦，个上限咧就大概系讲紧200万到啦，大概吓。咁以嗰个收入计啦，但系咧如果船主或者船东，冇做咗一啲嘅安全措施，或者冇充足嘅指引係俾到呢啲雇员呢、即係提供唔到一个安全嘅地方，或者有违规违法嘅嘢嚟讲呢，咁所有嘅雇员呢可以唔止可以索償呢200万呢个最高上限嘅，佢会用另一个所谓雇主或者係嘅疏忽而去追讨其余嘅尾数囉。 咁好啊，好多谢阿波 同我哋介绍咗呢个情况，多谢你。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邝思雅报道新闻。港铁上环站隧道有障碍物，影响列车服务，来往金钟至上环的列车服务暂停，柴湾至金钟的列车就维持3分钟一班。港铁发言人表示，已经安排接驳巴士来回金钟至上环，港岛线的乘客可以在金钟转乘荃湾线列车前往中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在本台节目表示，南丫岛海难发生之后，医护人员首要的工作是抢救伤者，以及根据情况分流到不同医院，当时没有时间分别伤者的亲友关系。高永文表示，由于当局没有登船人士的名单，需要由医护人员向伤者查询同行的亲友或者身体特征和衣物的资料，提供给警方核对身份。高永文又说，行政长官梁振英到和其他官员到医院是出于对伤者的关心，他们到医院不会对医护人员的工作造成阻碍。内地中新社报道本港南丫岛撞船事故，一度指中国救援船在事故现场成功救起95人，其后删除字眼。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日表示，内地几艘救援船一度在本港附近水域候命，其后离开无参与搜救。不过中新社修改之后的报道仍然指四艘救援船已经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又指交通运输部高层亲临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指导搜救。伊朗货币对美元跌至新低，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指责西方发动经济战，形容伊朗的敌人所为，他又强调在核计划问题不会让步。艾哈迈迪内贾德说，西方对伊朗的制裁受害的是伊朗人民而不是政府，他说中央银行已经向市场注入外汇，稳定市场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海面有涌浪，周五同周六风势颇大。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77%。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九点三十二分，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吓。咁首先再提多次大家啊，港铁上环站隧道咁由于有障碍物事故啊吓，咁啊现时上环至到金钟列车服务暂停嘅，预计受影响咧，咁啊当局估计咧可能去到呢个十时十五分啊，咁相当长时间啊，大家出门口咧要留意啦。咁啊港铁已经安排咗接驳巴士咁来回金钟至到上环，咁啊现时金钟来回柴湾咧就维持三分钟一班噶，咁各位大家一定要谨记，对一对嘅时间先好出门口啦吓。好，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先啦。港岛区告示打到过去，好长龙啊，唔多唔少，会唔会同依家事故有关啊？排翻嚟红十字会。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大家继续要间风噶。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东隧过香港咧收费广场车多嘅。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吓。一宗海上嘅意外导出好多问题发生啊！不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同我妈咪讲，乜嘢课外活动都可以唔使学先。第一件事要咩？学识游水啊！终生受用啊！不虽然咁，日前嘅惨嘅，就算识游水困喺船舱咧，都好可能会冇命啊！但系咁啊，当你跌落水嗰刻，最少能够保住生命啊，系嘛？各位家长真系要留意照顾住小朋友啊！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没有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们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了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充分准备。港九都有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Louisa 反对国民洗脑教育，支持大班及各员工，加油加油！赵家小朋友话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Camilla 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百分百支持 DBC， 百分百支持各位节目主持人。 我是李丽瑞，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Amanda 话：我们的上一代为逃避共产党而来，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重回魔掌。 百分百支持 DBC。 Wendy 话：各 DBC 员工加油， 大家加油，黄小姐。 刘小姐支持 DBC 上下员工，除了黄楚标和李氏兄弟。 韩氏姊妹支持 DBC 全体员工，撑大班，继续努力捍卫言论自由。 刘太多谢 DBC 还声于民，大班继续努力。Tommy 努力读书 ，Jimmy 努力工作。 姚小姐话：多谢 DBC 所有员工，继续发声捍卫言论自由。多谢大班，加油！ 卢徐英女士祝可风永恩白头到老，百分百支持 DBC。林太话撑 DBC 所有人，大班唔好放弃啊！ 杨女士话支持大班还声于民，香港有言论自由 ，DBC 工作人员身体健康， 百分百相互。 毛巾架、厕纸架、厂价直销益巴打 ，Homes 高级浴具2567-4666，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老公，你要揸车，仲饮？ 切，怕咩啊？ 老公，你饮咗酒，不如等我揸车啦。 得啦，饮咗少少啫，我有分数啦，定啲喎。 酒后驾驶，害己害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黎则粉。 最低工资委员会劳资双方以及学界的成员代表呢，经过冗长而且呢就是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辩之后呢，在上个星期终于呢就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将这个最低时薪由28元提升到30元，那预料呢可以获得行政长官批准这个大概有 7% 的升幅，并且在出年3月落实。就如这个事态的发展呢，信报的林恒子呢亦都在他今天的专栏呢就表态了。咁佢向来呢就係坚持应该由自由市场经济，而反对呢就係一啲嘅譬如设立最低工资㗎。咁但係佢今日呢就係表明佢态度有所改变，咁并且呢就係认为呢最低工资係不可废，但係呢工人要增值嘅话呢就应该呢可以增加入息，而唔係靠呢最低工资嘅调升㗎。我哋睇下佢嘅点样係讲佢自己嘅态度嘅转变嘅原因。咁林恒子话二三十年前他呢是反对在自由市场实行政治，即是非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最低工资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作为财经新闻工作者第一手的经验，令他深刻地看到资本家贪婪无厌，加上有美国经济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适度的最低工资是不会造成市场失序，失业率亦都不会因而上升。所以他因此就认同这个是保障非技术劳工的次佳方法。事实上资本主义是要不断改善改进加添人性成分的。他说认同了应该实行最低时薪之后，他亦都认为最低工资必须要指数顺应，即是根据通胀率的高低去调整最低时薪，这样做可以节省不少开会讨论的时间。当然通胀是落后指标，但是身为委员的学者可以发挥所长，运用高深的计量经济学原理来定一套追加追补可加可减的机制。不过经过有心人的微调，和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香港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不能够准确反映实际的物价，任何曾经去街市买餸的人都应该同意这种讲法。咁即係话呢，一般民生日用嘅消费品价格係远比通胀率凌厉嘅。喺呢种情况之下，最低时薪指数顺应对资方较为有利。不过可惜林恒子话呢，资方显然并不领情，两年加薪 7%， 仲惹嚟加重经营成本更难经营咁呢啲咁嘅抱怨。另一方面劳方亦都不满足于30元，要求将佢加到35元，远远高于通胀嘅增幅。对此林恒子就话佢唔同意，佢认为以目前阴晴未定嘅环球经济环境，30元嘅水平应该咧系合理噶啦。受薪者若果想得到更高嘅收入，以提升佢嘅物质生活质素咧，应该由提高生产力，亦即系工作技能上面入手，咁样先至能够喺工作岗位上面可以爬升。咁升咗级啦，收入自然就可以超越最低而增加到新嘅水平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哪些个案成立，怎样证明属实，整个调查过程又是怎样呢？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透过戏剧形式介绍香港投诉警察制度的两层架构，包括投诉警察课和监警会。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11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午3点20分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和提供节目重温。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黎则粉。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中秋佳节，人月两团圆，你就好啦，英哥，咁多人摆张接凳喺屋企同你做节，你任铺头啊，真系 YCY cannot CY。 阿伯，你嗰阵时啊，咪又系咁，已有啲人出嚟闹下你，你都惊你娘亲吓亲啦。 我而家咁红，去到边啲人就追到边，喂，见嗰啲明星、啊。 YCY cannot CY， 今年最潮仲唔系呢句？嗱，计我吹水我讲嘅，应该有下一句嘅，咪就系、是、Because CY is 啦。 吹水我关你 CY 事咩？呢坛嘢你唔好出嚟抽水添啊！翻去搞你个上水水货啦！人哋而家成条东铁线啊，蚂蚁搬家咁啊，睇你点死！ 喂，大佬，我老板死都未轮到我啦，啲市民都系着件黑色衫去金紫荆睇升旗啫，佢又赶人走，赶唔到就抬人出去，你个怕气咩？ 任何人如果系有干扰呢个程序嘅话咧，都可能会被请离开嘅。管理实质就系咁样。 民政处今日嘅行动其实的确系匪夷所思，亦都绝对唔可以接受，亦都系难以理解。我相信警方嘅打压系越嚟越严重，咁但系何文超一定会坚持落去，我哋继续去追击梁振英。 我系一视同仁嘅，嗱，阿长毛嗌口号，我都叫啲人请佢行开啲啦，离远啲咁嗌啦。嗱，最佳位置系睇升旗啦， 英哥。我真系服得你五体投地，表面上你处理每件事都咁积极嘅，有120,000人为正种，到摆接凳喺你屋企做节，最多国庆星期你赶人出去，而家南丫岛撞船事件，你又出嚟做总指挥，哇！香港有你嚟带领我哋，真系哈利路亚！ 政府总部嘅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呢？已经是启动，而我刚才去视察的政府总部那个指挥中心呢，亦都工作了一段的时间，在那里呢听警方高层的同事汇报我们拯救的最新情况。 嘿，我哋跟咗老板咁耐，梗係知道阿爷不断同我哋发功啦。跟官咁耐，唔知官姓乜咩？姓李㗎嘛。 我们中联办呢对此非常关心，现在正在和内地的有关部门联系，立即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调遣这个打捞船，帮助特区政府呢来抢救这个可能生还的这个市民。我们相信这个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紧急救护中的救援中心，在这个梁振英特首的领导下他已经在现场办公。 嗱，老老实实啦，我哋香港呢只船由阿爷嚟揸就最好不过了。人总系有迷茫嘅时候，你睇民主党都入嚟探路啦，只要认清方向，望住北边，就一定唔会搭沉船㗎啦。计我话 ,YCY cannot CY,because CLB is in your mind! 咪住先阿伯 ,CLB 系咩嚟 㗎 ?CLB 系咩专吧自己諗啦。 虽知此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 CLB 是什么咁样 咩话?YCY is cannot CY, 是不是?Because CY is 李泽楷。 唉，真的。当然啦，今日港文的重点就在这个海南，但除了海南之外仍有很多其他的新闻。剛才譬如讲到是信报的社论，林恒子就讲到个最低工资的问题啦。 咁林恒子咧，即系到晚年咧，即系转咗性咁。喺研究信报嗰阵时咧， 但系唔容易嘅，即系譬如一把年纪啊，一把年纪，我又问下你，你又知唔知道啊？有个叫做系官例嘅守则，你有冇睇过？ 咩官例守则？即系你讲系睇呢个烟花？ 唔系睇呢个国庆啊、升旗啊。 啊，咁我都未去。 原来呢个系民政事务处咧，系有一个叫官例守则嘅。我真系冇，我就冇，真系我冇听过。 因为我从来都未去睇，去睇过啲咁嘅典礼，我哋都冇兴趣去。所以呢啲守则项目都 可以拉人嘅吓，又可以 系呢个名系警务人员嚟嘅，就扮咧喺呢个民政 事务总署嘅黄之锋嗰单嘢，即系出嚟解说啫，即系 真系咩守则啊？好，我听下听众电话。早晨，梁先生，早晨， 早晨，梁生。 喂，你好啊，系我啊。 系你好啊。 系你好，喂 Q 爷啊， 有乜意见？ 你好，喂，就咁样嘅，其实咧，即系我同啲屋企人又讨论过嗰个李刚个问题， 系 咁就有个转差嘅，咁啊分享下啦。 好啊， 好啊。 咁嗱，如果梁振英，即系咁啱去食饭，即系食完嗰个饭，跟住咪国庆回宴嘅，咁佢就知道呢件事，咁但系同时间。李刚又知道呢件事，咁可能李刚同阿梁振英讲，我同你过去了解嗰件事啊。咁梁振英又你知道梁振英佢好尴尬，即系我又觉得，咦，李刚系咪已经想骑劫将呢件事，即系嗰个功劳骑劫咗？就但你知道梁振英佢唔可以拒绝你，因为佢或者其他，即系总之唔可以得失啊中联办嘅关系。咁成件事情由阿梁振。本来由梁振英去做主动嘅，但系突然间成件事就变咗系中联办去邀功，而令到成件事情，成件事就话我联络广东省，用打捞船，跟住嗰啲咁佢唔系就系打捞船嘅，嗰啲拯救船都嚟埋，全部都嚟晒，总之全天候都嚟晒，不特止仲。佢仲可以騎劫到話，我中聯辦，我透過中聯辦去通知新華社佢哋，跟住然後將啲領導人就發放慰問咁樣。 哦，如果跟你講法，咁你中新社嗰段新聞可能就係配合咯， 係 即係話俾你嗱，我真係做到嘢啊，救得95人啦。咁講啊， 我哋較早前咧就係同海事處處長都傾談過，佢都冇否認過係內地嘅船咧係有嚟到香港海域咧係。參加過一啲嘅係拯救工作，但佢講嘅就話都好多船都幫手拯救人啦咁啊。 唔係個時間問題啊嘛，係有嚟到啊，收尾咪一點鐘咪嚟到咯。即係夜晚一點鐘咪嚟到，係有嚟到。 因為佢成件事情就話佢由李剛佢出即係睇梁振隔離出聲嗰下開始，其實成個事情已經有計劃好曬，佢點樣將成個事情由其實香港係可以。应该可以做到，应该本身唔使靠中联办都可以搞掂。 唔系，事实证明都系我哋香港嘅， 香港人 系拯救队系已经应付到个局面，嗰个形势噶系。 系啦，但系成件事情就好似中港参与，就令到啲香港人有个错觉啊，即系有个错觉，喂，中港。冇问题啊！喂，大家都系救人啫。 可能系喺国庆嘅日子发生即系咁嘅悲剧啦。咁啊，中国一定要出嚟，即系同中国香港代表出嚟咧，就啦。我哋都系照顾翻香港同胞噶。 感觉上有似有啲多此一举咯。咁啊，其实梁振英如果佢其实只要佢即系佢有信心嘅，基本上自己可以话 handle 到，或者喺政治嗰、那个即系点讲咧，即系嗰、那个。政治嘅演，即系嗰个演，即系嗰个 冇乜独立性嘅啦，明唔明你意思啦？ 系啊， 多谢梁生意见啊，不如俾大位听众讲啦。阿王女士， 早晨，王女士， 早晨啊，你好，黎生、林生， 你好啊。 我其实咧，从来都冇试10月1日系一个庆祝嘅日子嘅，因为历史话俾我听咧，呢个政权嘅成立。以及佢統治期間咧，係好多中國人枉死嘅。咁今次事件咧，喺我嚟講係更添傷感啦。 咁你會支持喺網上嘅青年講話，以後咧都無謂10月1日可以放煙花啦，真係嚇。 我都當然啦，因為我從來唔覺得係一個值得慶祝嘅日子啦嚇。咁三個月前咧，其實我已經話梁振英係魔鬼化身嘅啦。佢其實佢唔會真係關心。同埋尊重生命嘅佢呢係無時無刻呢都展示奸詐係染紅香港嘅野心。所以我覺得如果佢唔下台呢香港係冇運行嘅。 但我哋唔知道到幾時呢呢個波波都今日都60多日啦都仲要喺度下。 咁我覺得我哋真係去到必要時真係我哋要做啲公民抗命啊嗰種咁嘅嘢。因為再繼續落去香港係會会好差咯，因为你可好明显已经睇到佢哋嘅低劣噶啦吓，咁点可以即系佢其实换言之系影响到一个 好好嘅傳統嘅中國啊啊連香港嘅公務員隊唔係好影響佢哋嘅嚇，即係令到佢哋蒙羞嘅嚇。 系咯，一路咧，我哋寻日都系讲法就话，香港好多既定嘅系应变嘅机制，其实都系发挥到个系功能嘅。Q 仔个讲法就 咪证明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 事实上证明咗系真系做到， 咁啊真系 做晒嘅，其根本不过佢夜晚走出嚟即系讲埋啲无谓嘢啫，根本唔关事咁其实都 系啊，冇错啦，根本都唔需要咩中国嗰啲，真系嚟晒大波呢个时间整到嚟，咁佢哋根本点会比香港更好啦？系唔好喺度乱咁噏啦吓。咁咧另外咧，我想讲咧，佢咪见到黄国兴咧嗰种行为咧，就系我觉得系。好恐怖啦！我覺得佢哋 嗰個真係好明顯抽水，真係抽水咁。係 啊，冇錯啦，完全喺度做衰。尤其是我個感覺啦，佢見到係李氏父子嘅情啦，更加加啲力量喺度啦嚇。咁而家我覺得港燈其實都係受害者嚟嘅，冇端端冇咗一班職員咧，佢哋應該其實都傷痛嘅。咁大個機構，我 咁啊事實食咗紅面嘅。咁你琴晚李氏父子出嚟嘅表現，我諗即係如果你睇翻網上反應都一致嘅，都係屬於好評嘅。咁你真係真心係有哀痛，同埋真係做咗。係 咯，超人嘅基金咧就攞咗係慈善基金攞咗3000万出嚟啦。另外咧就晏晝嘅時候咧，佢嘅佢嘅大仔就出嚟讲就话20万嘅系应变钱咧吓，系俾呢啲系死难嘅系家属吓， 即系对于一个更大嘅机构，系我相信佢哋会做应做嘅事。咁我而家觉得黄国兴就好离谱啦，喺度恶形恶上添。 好啦，阿黄女士，你意见都系充分表达，不如俾另外一位听众讲下啦。阿李小姐， 李小姐，早晨，李小姐， 系你好啊， 系啊。 咁我就覺得阿梁正英啊、阿李剛啊、嗰個黃軍全部都好醜陋咯，係啊，同埋 唯有我哋香港嘅傳媒係開放咧，先睇到佢哋真面貌真係啊！ 係啊，又好醜陋，同埋咧，我覺得阿李嘉誠先生咧，真係令我哋咧，即係真心佢係真係好真實，即係真誠為佢嗰個職員咧流淚咯，即係我哋真係好感動啊嚇！同埋咧，我呼籲咧香港人咧就去打電話去港共。港管局是投訴無線啊，點解唔即刻即係轉播嗰、那個海難事件，即係俾人知道係個進行係點啊？仲喺播嗰啲咩煙花嗰啲咧，佢即係我真係覺得佢係有啲咧係喺度粉飾太平，喺度塗脂粉，即係為呢個政權咧就 是 佢即係呢個無線越嚟越臭 啦。無線就公道啲，如果你要批評電視轉播呢個係煙花咧，就唔係淨佢轉播喎。Now TV 啦，系呢个系有线电视都有转播、哦， 不过呢个危机处理就其实无线不嬲都系麻麻地， 因为都要即系谴责佢哋咯。 因为有人都讲过咧， 太平系重要过救人个程序咯。 九一事件嗰次啊，都系亚视忽然突然之间即系即刻呢个应变快，即刻就直播呢个九一事件，反而呢个无线咧就落后啊，即系佢都系咁。 系啊，我记得九一嗰时都系做紧剧，但突然间摄咗画面入去噶。 系啊， 系啊，我真系觉得要 遇到呢啲咁嘅事咧，应该系中断嗰个烟花嘅转播，系咪？ 梗系啦，呢啲系人命嚟噶嘛！你呢啲咁嘅粉饰太平需唔需要啊？ 系 真系播两个钟啊，真系好难顶。 咁好啦，李小姐啊，多谢你意见啊，不如俾另一位阿郑 生先生，郑生你好。 喂，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啊，对于今次呢个海难事件咧，大家都唔想，即系都即系发生咗都唔开心啦。咁当时咧，其实系。差唔多喎，即係佢出事嗰陣時咧，出咗事先嘅，跟住就會放煙花嘛。咁咧其實就好多香港市民都會覺得唔應該放煙花啦，我都係覺得唔應該放嘅。但係咧，我翻咗工嗰陣時咧，我同事咧就同我拗呢個問題。佢就覺得，如果當時唔放，有幾廿萬人圍住個圍擋。你估当时如果唔放嘅情况会点样啊？ 咁都有嘅，都有一啲， 可能有啲开汽水樽嘅都有声都有嘅。 海面上咧，即系好多船睇烟花，可能一时之间都可能几混乱下。 系啦，即系佢亦都讲咗呢个 point。 其实嗰个都唔系最重要啊，大斌咁样就讲啦，即系反而 系 即系嗰啲有关嘅官员啊，即系其实嗰件事咧根本系即系八点半前啊，全世界知道晒嘅啦，咁就 系。 咁就变咗应该嗰段时间里边。就其实譬如即系如果梁振英系真系即系咁爱民啦，即系要处理事咧，就 就唔應該其實喺度 咧， 唔 係 啊！ 阿梁振英話喺中間究竟放定唔放？唔放你喂阿爺睇住你做，喂你唔放啊？市民又話：哇，搞錯啊！人個個喺度救緊人，喺度放，佢係做係其實喺中間， 唔 係 放冇問題， 佢 唔應該繼續喺度睇啊！佢應該即刻去處理件事。 啊，不如咁講啊，放與不放咧，實際咧係有一個安排嘅。嗱，你記得以前成日都講噶，如果係啲天文台如果預告話嗰個天氣唔好嘅時候，話係會喺跟住嗰日再做噶嘛。 系 啊，咁当然喺呢件空难喺海难嘅事件就当然啦。如果决定咗唔做咧，呢、這个都系不能够喺跟住嗰日再做啦，就应该系各自应该系。 其实做唔到都 好 大件事。 香港 就睇 翻啦，睇 到 唔放噶啦， 睇到几次啦，系嘛？ 咁同埋讲埋一样嘢，嗱，你话如果高永文话咧，话唔会阻住嗰啲即系佢哋去到医院吓，唔会阻住医护人员。嘅幫手拯救，其實咧好肯定我未聽，係一定唔會， 一定 有影響嘅。嗱，你諗下，嗱當日放假，啲高層一定翻嚟。其實如果呢個時候佢唔喺度咧，啲高層一定係上曬去病房裏邊幫手指揮啊咁嘅嘢嘅。嗱，而家喂就有特首嘅李光耀喎，你嗱臨衝咗落去下面。 好，鄭生多謝你， 好啦，俾啊最後電話俾阿周小姐講下啦，周小姐， 周小姐，係 你好，你好。我即係想講呢，我覺得梁振英唔好再成日誤導市民，同埋唔好米化我哋香港人。佢成日話大陸俾咗啲咩著數我哋，佢攞返晒啦。佢話我哋香港人上上面消費多兩點幾倍喎、哦。我哋香港人上上面真係去消費㗎。佢真係做嘢，但佢你得大陸人落嚟呢就企街啦。嗰啲咩傷殘嗰啲啦，我都唔明香港係，我唔知佢哋做緊啲乜嘢。即係你要佢成日講到咧，我香港冇香港冇咗大陸，我哋就死㗎啦。同埋佢覺得我哋咧攞咗佢哋好多，但幫咗我哋好多。咁其實邊個幫邊個咧？根本咁，我覺得冇成日。即系佢话冇大陆就死啦，我唔知佢帮到乜嘢咯。 互相帮忙嘅，就 唇齿相依 啦，即系互通有无嘅正确态度。 但你唔使矮化我哋香港人，同乜嘢都话话啊，好似成日要感谢，感谢中央。喂，我妈俾碗饭食，俾我食，系咪我要感谢？感谢 好啦，周小姐，因为时间咧够啦，而家系到10点钟啦，好多谢你嘅电话， 多谢晒，听日见，拜拜。